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吓，扭开心机嘅时候，而家听紧啊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咧就系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出边嘅天气真系麻麻地，星期一嘅时候仲谂住有个好开始啊，不过落雨又唔代表咧系一个差嘅开始。中国人即系香港人成日都讲句就系咩啊，水为财嘛，系咪？咁啊，落多啲嘅时候，可能今个礼拜大家嘅荷包盆满钵满咧，系咪？啊，如果咁谂嘅时候，觉得会。如果又唔怕佢落，如果真系盆满钵满咁，你 OK 喎，担遮遮系咪？咁啊，凡事向好嗰方面谂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啊，大家都记住呢一个嘅格言啊吓。出边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7点钟嘅。咁直播室入边喺星期一开头啊，咁啊见到白拳豪小白都已经喺直播室入边陪住各位，咁啊一齐咧喺今个星期。由呢一个嘅9月21日开始迎接今个星期嘅工作啦，同埋学习啦，学生们都要准备翻学啦。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人啊，好容易咧就会因为天气嘅影响啦，就搞到自己情绪有啲波幅。是不是不好事呢？喂，又不是喎、啊。你看以前那些诗人呢，杜甫啊，李白啊，全部都是喝醉酒望住个天，跟住望住个月光，又床前明月光。是不是就算是近代的诗人的，或者是一些作者的，其实都是很多时候受一些天气的影响，环境的影响，令到自己的情绪有波动。不过呢，情绪越感情丰富的人啦，亦都系好容易创作到一啲咧，就系容易 touching 嘅故事或者诗词歌赋。所以咧，我成日都话情绪波动唔系一个问题，反而你要谂下点样去到抒发你呢一个嘅情绪啊。如果你话我情绪好差嘅，但系我每一次情绪差嘅时候，我又唔思作对啊，怼翻首好嘅词嘅时候咧。我又觉得冇乜所谓，咁你咪尽情发挥。最紧要咧就系、是、有一个渠道去到抒发你自己心入边嗰个嘅感觉。有阵时你话我、哦、可能我自己情绪差嘅时候，喂，我系靠食好多嘢嘅，咁你咪食咯，做翻运动啫嘛，系咪？你要情绪差嘅时候，你要靠 shopping 买好多嘢嘅，咁你咪买咯，俾啲心机搵钱啫嘛。我哋每一个人咧，都有自己一个嘅方法去到抒发自己嘅感情、郁闷各样嘢。最紧要就系呢一个方法背后，千祈唔好就伤害到人啦，或者危害到自己。啊，你过度消费嘅时候就容易危害到自己嘅财政问题啦，过度暴饮暴食嘅，容易影响自己嘅健康啦。又或者系过度去到同朋友申诉嘅时候，朋友亦都容易觉得喂你太多负能量啦，系咪？咁自己有阵时咧都要识得放啊，抒发咗之后咧都要谂办法咧就系、是、重回正轨，咁样咧先至系一个好嘅情绪导向嘅方法嚟嘅。不过有阵时人嘅情感的而且确咧就好似要好温柔去到对待。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手上面拎住一个嘅系炸弹。你就会好温柔咁样对住佢，因为你惊佢爆炸嘛。感情都系一样，你要当呢个感情就好似个炸弹一样，你要对佢好温柔。如果唔系，就好容易一碰即爆噶啦。所以有唔开心、有压力嘅时候，唔紧要，个个都有嘅。搵人倾下，抒发咗佢，咁个人开心翻，咪可以再有力量咯。 真伤悲，闭目皱眉，四周仿佛没有趣味，躲于家中关闭起，零食碎屑与汽水罐拥抱你，远远细看你，为究竟辛苦自己，无意去隔窗窥秘，却又好奇。为了争吵没有胜利，或是压力未能避，还是女友远去千里， 激为你沉迷暗里揣摩你，假想千种虚构境地，下水中推敲真理，潜藏暗处欣赏你，漆黑中增添了旖旎，大厦没有距离，邻居变做知己。提供每日的希冀。有次看见你面对上宝叹着气，盘算有个他跟你某日已别离，是你心事未够细腻，或是双方心已死，还是搭上你的好友抛弃你，沉迷暗里揣摩你，假想千种虚构境地，遐想中推敲真理，潜藏暗处欣赏你，漆黑中增添了旖旎，大厦没有距离，无知者想揭秘。 早上嘅时间啊，睇睇天气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31度。 窗眺望透困， 吹和缓嘅东风，咁啊，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嘅时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阴晴不定嘅天气啊，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嘅雷暴警告，嘣嘣，去到早上嘅7点钟。早晨啊，各位听众。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有时呢，我哋自己喺虽然立咗秋啦，不过夏天嘅时候呢，諗返你都好鍾意呢，就去海滩啊、泳池啊。今年呢就问啲啦，好多嘅活动呢都已经停咗。不过咧，细路仔咧成日都会好多嘢问嘅。我自己问过我自己嘅，譬如以前屋企人啦，以前又问过屋企人啦，咁啊而家仔仔又问翻我啦，系咪？问啲乜嘢咧？就系问一啲关于大自然嘅嘢。天点解蓝色嘅？个海又点解会系绿色嘅？有阵时个海又点解会系红色嘅？有阵时个海又点解会系蓝色啊？点解？点解？点解嘅？就嚟读到咧，就系点解永远都系读到点解噶啦吓。海的而且确咧系咸嘅，不过咧其实亦都系好大关键。如果个海地球冇海嘅时候咧，就孕育唔到咁多嘅生命啦，系咪？我成日都系同仔仔讲，喂，呢个世界好多嘅生命都系由大海嗰度嚟噶，大海咧就系我哋嘅好似妈妈咁样，孕育咗好多唔同嘅生命，佢入边咧有好多唔同嘅叫做生物多样性喺个海入边，我哋好好地爱惜佢。同埋喺个太空嗰度望落嚟咧，你知而家啲小朋友噶啦，系咪？好早就已经可以睇好多嘅卫星图片啊，睇下太空系点样啊。由太空嗰度睇落去咧，其实地球咧都系可能灰白色，或者近啲嘅时候会见到蓝色嘅一点嘅。地球表面咧，其实2/3咧系被水覆盖，但系绝大部分嘅水啊，绝大部分讲咗几多咧？97% 咧，其实都系咸水，得3% 咧，先至系人类饮用嘅啫，或者我嚟用制造生产嘅时候所用嘅淡水。 哇，咁既然咁多咧，即系三分之二系咸水，咁啊，到底点解会咁多系咸水又有淡水嘅咧？到底点解会海水会咸？点嚟嘅咧？嗰啲系咪啊？地球一出世啊，有梗系唔系啦？其实咧就有呢一个叫做石头啊嗰啲先嘅，不过咧嗱，风化作用咧就会将岩石同埋土地入边嘅盐矿送到大海。嗱，海水其实入边好多嘅盐分咧，都系因为咧基于风化。雨水咧并非系纯水，即系唔系我哋饮嘅雨水嚟嘅，即系唔系饮嘅水啦，而系咧就系带有吸收自空气少量嘅二氧化碳。呢啲嘅雨水咧，亦都带有咧就系少量嘅酸性。我哋成日都话落雨啊惊咩啊？惊酸雨嘛，系咪？微量嘅酸性咧嘅雨水又冇乜所谓嘅，平时落嗰啲都系噶啦。落到去地面之后就会溶解岩石上面嘅矿物质酸啊嘛，酸就会溶咗嗰啲矿物质噶咯。溶咗啲矿物质咧，就会将佢哋咧就慢慢咧就经过啲小溪啊、河流啊，流翻入大海。咁你谂下呢个过程系几咁浩大，所以咧真系好多年噶啦。恐龙之前都已经系咁样噶啦，所以咧，这个嘅海水啊，喺自然嘅流向过程入边咧，就会咧就系由呢一个嘅叫做淡水，就会变咗做呢一个嘅咸水啦。咁但系咧都有好多嘅过程咧，又系由呢一个嘅咸水变翻做淡水嘅。有机会又同你一齐睇下。不过而家都知道啦，原来咧呢一啲嘅叫水啊。海水呢原来是因为风化带有酸性的雨水流返落去变成的。 流浪去找梦想过，梦想世界在天边也在海角。梦想与你在风雨间幸福过，潮汐后如若你可在我旁，张海去发现孤岛那份感觉，每日连绵浪接浪，干不了的汗和汗，谁能别让去躺一躺。寻觅你，对天对地寻觅你，纵使孤单不放弃，那管是好坏天气。谁是你？满天遍地谁是你？纵不相识到最美，醉生梦死为等你。 这首歌曲来自周华健的作品，叫做《海角天涯》，外面27度，相对湿度 94%， 注意雷暴警告继续生效。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咧，诶，睇睇下先啊，长者咧就系、是、叫家有一宝啊，如有一老啦，系唔系啊？咁啊，所以咧，佢哋咁努力啊，辛勤工作咧，去到贡献咗俾我哋嘅家庭，甚至乎咧系我哋嘅社会城市，我哋一定要好好地对佢噶。等佢哋咧就系、是、年纪大咗嘅时候，一样咧就系唔使惊啊，有好多嘅依靠嘅。香港房屋协会咧喺上年啊公布喺沙田嘅月明村啊兴建一个长者屋，并且咧就以一个叫组装合成法啊兴建嘅。咁佢哋就话到啦，喂，就已经咧呢一个嘅项目上盖工程系招标噶啦。嗱，预计咧嗱，而家系2020年啦，2023年嘅时间咧年中就会落成噶啦。咁啊，项目涉及咧就系建筑嘅成本大概1亿啦。咁啊，包括咧就兴建长者嘅康乐中心等等嘅设施嘅。单位的面积就是226平方尺，将会就提供很多基本的设施，包括就是洁具啊，或者是抽油烟机啊，这些基本的东西都会就是已经有齐晒在这里，等长者一入去住的时间就可以住得好一点。好啦，亦都有指啊，呢一个嘅叫做月明村嘅一个叫做组装屋啦，咁啊希望咧就可以做到咧就系、是、长者入去住嘅时间咧，咁啊虽然咧就有啲长者可能会大屋啊搬细屋，咁啊但系亦都希望可以做得到咧就系、是、接受叫做搬迁嘅长者可以享受咧就系、是、终身免租、哦。咁啊，剩余嘅单位咧咁啊亦都可以咧就俾、是、其他人咧就去到使用嘅。是不是真的可以正如之前的报道所讲啊做到呢就是终身免租呢，咁啊我哋都会继续呢就密切留意住嘅。咁啊但係最紧要入面除咗基本嘅设施之外啦，即係科技都不断改变啊进步啊。咁亦都希望呢就增加多啲呢更加先进嘅科技，令到我哋嘅长者呢可以继续呢就多啲啊同佢哋嘅朋友啊亲朋戚友呢就继续保持住一个联络，咁就最好啦。所以呢入面有一啲嘅設施呢一定要係發達嘅先進嘅同埋係容易用嘅。等長者一撳個掣望住個 mon, 已經可能搵到就係自己嘅乖仔乖女，自己嗰粒好乖嘅孫，自己啲朋友，咁你話幾好呢？ 為何明天今天都不可多見面，唯有約你到幾點鐘上線，全宇宙停頓上要過幾天，自窗中开远见，谁和谁打开书簿空虚未填好，诉苦水扭好咪高峰角度，未够亲力都好，反正想到前途，暂时没法拥抱，当快乐会消失得这样忽然，如世界也早给污染，每日仍旧有一天，明天无从得知发展，预计很多要事，现在每天竟可中分睡眠，然后发现变迁都算做磨练，原来毕业也可谁分开坚忍跟一再呆等，间中可收到邀请多庆幸，尝试伤心得很，今晚交换下文，话题尚算吸引，当快乐会消失得这样忽然，如世界也早给污染，每日仍旧有一天，明天无从得知发展，预计很多要事，现在每天竟可中分睡眠，然后发现变迁都算做磨练，原来毕业也可免，明明容貌已隔着片纱，若落泪亦要喝下它，电中多几架，再问你好吗？想到目前想起开心是几时，还是你我都竟已改变，

报复警方大规模拘捕示威者，并怀疑对被捕人士使用酷刑。政府表明会用一切力量调查起底行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点。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www.policyaddress.gov.hk。 早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6:36啊，听完新闻翻嚟啊，梗系继续晨光第一线啦、啊、吓。直播室入边啊，继续咧都有白拳佬陪住你哋。咁啊，出边27度啊吓，相对湿度94%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啊，去到早上嘅7点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星期一嚟嘅。咁啊，最紧要咧，星期一嘅时间啊，就算咧天气啊不似预期都好啦，千祈咧就唔好影响到自己嘅心情。一定咧就要攞翻啊自己今个星期嗰个力量啊个 target 咁样继续咧就系、是、努力啲做好自己，咁样咧你每一天啊嘅人生先至会丰盛。就算面对住几多风风雨雨啊，系咪香港人个个都面对风雨噶啦？但系唔紧要啊，努力大家一齐咧去到对抗佢，咁就得噶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最近受到疫情影响，大家的而且确在心情方面都可能难免受到影响的，但是成日都说了不要紧的，很快脆疫情会过的，只要有信心和做好我们的防疫措施，一定可以就是面对到这个问题和迎刃而解。现在有些叫做虽然那个疫情大家看到、哎、好像突然之间又有少少反弹的迹象，所以不是成日都说不要松懈嘛，是不是？不过咧，见到咧，即系政府辖下嘅，譬如系图书馆啊，都有咧，就系开翻。20号嘅时间啦，就系图书馆重开啊，第一个嘅周末嚟噶。咁啊，喺早上嘅时候都已经见到咧，有人咧就去到呢一个嘅图书馆嗰度啦吓。咁啊，虽然图书馆人流未算多，咁啊平日咧爆满，阅览区亦都咧就见到有啲嘅空位。咁啊，有市民咧，即系叫做。对图书馆重开可以说非常之雀跃，因为他们说到了图书根本就是一个重要的精神食粮来的。亦都有家长带同小朋友一起去到图书馆，指出之前图书馆可以说长期关闭的时候的而且确相当之闭翳， 慧艺嘅位喺边度咧？咁啊，又少咗个地方咧，可以消遣啦，系咪？咁啊，有啲人今日又会觉得，哇，图书馆除咗读书之外，入边仲可以叹下冷气啦，系咪？而且咧，一消磨嘅时候咧，你喜欢阅读嘅人咧，可以咧喺图书馆嗰度用上一日嘅时间，可以话咧相当之几好用啊！嗰啲时间啊吓，咁啊而家图书馆咧入边啊，虽然咧都叫做开啦，咁啊但系仍然咧有好多叫做措施咧，都系继续咧就系实施紧嘅。咁啊，例如嗰啲见到佢哋嗰啲叫做台啊，阅读区域嘅位置咧，都有做好咧就系防疫嘅措施，以及咧就有一个叫做社交嘅距离噶。咁啊，都系希望咧大家就算去嘅时候咧，都可以咧就系注意住呢一个嘅个人卫生。书方面咧都会尽量咧就系消毒噶啦，咁啊虽然就好难咧就话到喂每一版可唔可以每一版都消毒啊，咁啊呢个的而且确咧系难嘅，咁但系我哋自己有阵时都见到图书馆方面啦，佢哋会用一啲嘅机器尽量咧就帮书嘅表面咧去咧就系消毒先，咁如果你真系好怕嘅，咁你咪翻到屋企嘅时候你都尽量咧就系用自己嘅方法，又可以爱惜本书嘅方法，帮佢消毒多啲，咁令到佢咧就系保持住一个干净嘅咁样。咁书咧，即系成日都话读起上嚟咧就会越读咧就越上瘾。我自己都系噶，开头咧就会觉得喂，读图书真系一件好闷嘅事嚟噶，但系唔系噶，无论系有学识嘅，或者系一啲有智慧识嘅，甚至乎系学术识嘅，唔同范畴嘅小说嘅、散文嘅或者漫画嘅，读起上嚟嘅时候，你个脑海入边啊，的而且确好容易咧就会浮起出咧就系好多唔同咧书入边嘅一啲嘅影像，所以话咧书入边的而且确咧系有好多嘅智慧留喺度俾大家噶，你又会唔会好好地珍惜一本又一本嘅书，珍惜啊图书馆开放嘅时间，可以去吸收一下知识咧吓。 新歌来自郑秀文，如何忍眼泪？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有时间啊，梗系揭多几版啦。不过先睇啲天气先啦吓，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会到31度啦。而家27度，相对湿度93%。阿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7点钟啦，转头嘅7点钟啦，唔知会唔会仲喺度，定系会突然之间消失咗？转头又会话俾你听啦。不过咧，而家要知嘅咧就系本港失业大军啊，逼近咧25万啦。政府早前就话到啦，失业人数上升系由于咧就多咗大专以及咧就中学毕业生。咁啊喺5至7月咧就进入咗一个咧就系劳动市场啊吓，以及咧就少部分毕业生啊喺8月咧就先至进入劳动市场。有人力资源顾问咧就表示啦，今年啊企业聘请毕业生嘅人数按年大跌咗几多啊？大跌咗50%啊！起薪点咧都跌咗10%，咁啊去到咧就系而家起薪点好多时都系12000，至到咧就系13000。咁啊提醒打工仔啦，喂，千祈咧就切勿啊吓。预期咧就系、通过呢个试用期就有人工加，可能过咗试用期之后咧就会继续啊，都系同你讲啊，保持翻呢一个嘅人工啦咁样。个人咧都系叫做啱啱毕业嘅时候就冇乜经验累积啦，所以咧有阵时面对住一啲工就话喂，我哋要有经验啊咁样，即系自己个人之谈咧就系、好多时。面对住呢啲呢，我觉得一班即係叫做毕业生啦，啱啱毕业，无论你系中学嘅定还是大学毕业生，你咪照 in 囉。点解咁讲呢？你行过去同佢讲啊，我希望喺呢度吸收更加多嘅经验。你表现态度良好嘅时候呢，其实人哋都系唔会介意你系冇经验嘅。咁最紧要呢就系表现得积极啦，肯学啦，始终都系呢啲㗎啦，又叫做唔怕蚀底啊，出嚟做嘢。其实嗰啲唔系叫蚀底嘅，其实呢系因为人哋俾好多嘅学习机会你，令到你呢可以喺工作过程入面呢咁啊吸收更加多。所以呢系一件好事嚟㗎。咁最紧要呢面对住呢啲叫做无论系逆境啊，即系叫做疫情嘅逆，定还是呢就系顺境逆流嘅逆啊。面对住逆境呢，我哋都能够呢就系自强不息，做好自己，咁不断学习呢，正面嘅态度，咁对于正面态度嘅人嚟讲呢系绝对呢难唔到佢哋嘅。不过呢朝头早除咗呢就要面对住呢啲咁多嘅疫情之外呢，都要食返个靓嘅早餐㗎。有啲乜嘢便当呢？听听先。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今日咧喺我哋职场便当入边啊，首先咧要教下大家一个嘅日文字 啊。 呢、这个日文字咧四个发音 系 onigiri， onigiri， onigiri， onigiri， 即系咩咧？我哋 叫 即系叫咕噜啲 friend 咯， 系 即系意思咧系解作嗰啲饭团啊。 系 咁日本人咧捻饭团嘅时候咧，我谂住职场便当啊嘛，最简单 系 整饭团， 系 因为啲饭团咧，我哋只手咧只要两只手加埋咧，其实就变咗个三角形， 系 啦，咁啊捻下捻下咁啊掉下掉下 咁样，其实 心形系啦，其实就三角形嚟嘅啫。咁啊，捻下捻下，咁你中间又再入啲馅入去，咁其实咧，佢哋咁样咧就已经系一餐， 又一餐啦， 又好觉得系几丰富嘅。 我咩啊？ 我onigiri 系 onigiri 就饭团。咁所以咧，我觉得饭团咧本身咧喺我哋嘅职场便当嚟讲咧，点解咁少介绍咧？ 因为我唔敢喺你面前喺度扮晒， 咁你又 识日本菜咁啊？ 你涉猎嘅范畴实在太广啦。 系 啦，我有阵时同你讲日本嘢咧。我心都惊惊地， 哇唔系吧？我竟然咁样都可以胜出， 梗系啦。但你知唔知道其实有阵时饭团咧，我就系觉得佢系好食嘅， 系。 不过嫌佢一样嘢， 细粒， 细粒啦，嗱细粒我可以捻大粒啲嘅， 系 边花唔够大， 系。 佢饭团佢永远都系饭团， 系。 佢永远都只系一嚿饭。我想出色，我想做人有前途。 爸爸你唔好咁闹我啦。 我除咗饭团之外，我仲可以将啲饭做乜嘢啊？ 系变奏，我哋要将佢变奏。 点样变化好咧？ 升级变三文治，得唔得？ 系啊嘛，饭团又三文治， 系啊， 两样嘢嚟嘅。 唔系啊，而家我呢一个便当，我都系参考啲妈咪级嘅人噶，系啊，因为就系头先我讲个原理啦。有时饭团咧太细嚿啦，系 啊， 即系整三粒，有时整两粒。又好似 嗰啲一口饭团特别系， 系啦，总之佢又 根本系寿司饭嚟， 又捻得耐啊，然后食两粒又少，三粒佢又食剩半粒翻嚟咁样。 你头先又讲咗另一个重点， 系 饭团捻得耐咧唔好食，因为太硬啊捻到，有啲人咧就觉得佢一出去即系精结成为压缩成为一球。一定饱肚的细粒饭团，其实咁又食唔到， 太实啦，系咪啊？ 太实啦， 系我呢个变奏版咧，就将佢变成一个三文治版本，即系我哋用嗰个饭做面包咁样，然后摆下，系啦， 我又理解到啦， 系 咪即系 有几难理解？ 即系之前嗰个日式嘅西方式嘅快餐店， 系， 唉，好鬼难讲啊呢啲，系啦，咁嗰间咧就出过嗰啲包， 哦， 嗰个包咧 系， 其实就 系饭 嘅 burger， 系啦， 饭嘅 burger，类似咁样， 系啦，就夹住嗰啲咩鱼啊，夹住牛啊，夹住菜啊，系咪类似咁样 咧？个原理系咁啦，系啦，咁咧我哋咧个其实系个包法嘅问题啫，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个包法嘅，我哋搵一块好大嘅紫菜。咁我哋平时如果做饭团， 整太卷嗰啲紫菜， 系啦，好大块嘅，最大块嗰只。咁咧个饭咧铺晒喺面，系啦。咁跟住我哋就整啦。譬如我哋当呢个真系 成幅 铺咗层饭喺面，跟住我哋就用我哋想要嘅馅啦。我叫得三文治，我哋就做翻真系好三文治嘅馅啊。例如 牛 系啊，火系嗰啲层次咪就系咯，就火腿蛋三文治圆 啊， 圆啊。 我成日朝头早咧每日食都系 canteen 嗌呢啲酱啊。 即系我想话，即系例如牛油果三文鱼三文治啊，得唔得？ 你一嚟就咁好食，好乞人憎啊！你个人。 你切半个牛油果，跟住摆块三文鱼，跟住落少少嗰啲mayonnaise 系啦，咁样或者你切几少少洋葱碎摆面，完，咁呢个就 系 个馅啦。 系， 你就摆喺嗰块紫菜嘅正中间。 嗯，紫菜嘅正中间 系啦，即系都系一个四方形咁大嘅 size 度。正中 间，我有冇话点样排？我排个圆形咁排，定系排个长形咁排？ 排个正方形咁排，系啦。我而家你又见到啦，我当呢块紫菜系咁啦。然后咧，我哋就将两个对角咁样折埋嚟。 一块嘅紫菜咧就 咁样折埋嚟，系啦。 然后咧就打斜咁样， 打斜系啦， 将 个三角形角接上去咁样咯，系啦。跟住另外嗰边又系咁样三角形角接上去， 即系好似咧接到佢咧 糯米鸡咁啊， 糯米鸡咁样 系啦。 不过佢系紫菜嚟嘅，大家接嘅时候就容易啲烂啦，小心啲。 所以我哋个紫菜个底咧，先铺一块保鲜纸。 哦， 咁咧你就然后就咁样借力咧，将佢好似包糯米鸡咁啦，对角咁接。 嗯， 接完一边接对面，跟住另外一边再接对面，咁、 嗯、 佢就会咧包到一个糯米鸡咁啦。其实就系糯米鸡嘅原理。 哦，不断咁样去到包， 唔使不断啊，四个角啫嘛， 就是、四个角咁样。 包四下，跟住咧你就有个保鲜纸帮你啦，跟住你就揿下佢啦，即系 make sure 佢嚿饭黐住啊，啲紫菜黐翻住啊。因为头先个饭系成块铺住噶嘛， 系啊， 所以呢个角咁样反上去嘅时候，上面都有饭咯，已经 系啊系啊， 系啦，咁你就又变成有一嚿正方形嘅，好似真系糯米鸡咁嘅嘢啦。然后你就好似切三文治咁，三角咁样切又得，打洞咁切又得，一打开。就有个保鲜纸包住你嗰两块用饭做嘅三文治啦。 哦，咁样嘅巧都你谂到， 有食有干净，已经因为你有块保鲜纸啊嘛。 系啊系啊，因为连埋保鲜纸一齐切啊。 系啦，已经揸住嗰个嘢，咁就嗰份嘢就会比我哋平时嘅饭团大啲啦。 哦， 亦都唔使话唔识点猜啊，猜到手立切切啊，唔知点样啊。咁、 嗯、 样呢个又大嚿啲啦。 嗯， 系啦， 又饱肚啦， 又饱肚啲啦。 啲料系可以自己控制啦。 控制啦，系啦，你中意用翻你啲火腿蛋又得，用翻真系寿司嘅馅又得。 嗯， 系啦。咁但係佢嘅形態就接近三文治多啲啦。 哦，我初頭聽咧， yeah! 你話三文治，我仲心諗啊、哦，你係一定係個套路咧，好鬼老土嗰啲咧，就係、是、你有個飯團啦，然後咧就攞真係買嗰啲方包， 係 夾住個麵包， 係再擺飯啊，跟住我好驚啊！ 我以為係超級澱粉質嘅， 唔使啊，真係夠飯就得噶啦。嗰、那個 嗰个三文治，你想你谂下，我哋切出嚟，你想佢几靓，你个馅就点样整、 嗯？ 我哋整嗰啲玉子烧都得噶，将、 嗯、 个蛋咧即系接完再烧，再盐再烧咁样摆嗰个蛋， 嗯、 然后你咁样夹咗喺中间，你打动一切开嗰个环切面，你话几靓？ 系啊，好似有层次。 系啊，即系我唔知你嗰啲火腿蛋，你摆只你嗰啲蛋会咩样啦、啊？我真系唔知道。如果整个玉子就好唔同啦，系咪？ 唔得啊！人家打不靓啫，喺度笑人哋。我想嘅咩？ 系啊，你整肉字得唔得啊？ 得，整肉字都得。 系啊，火腿肉字三文治听落系咪都好听啲啊？ 系咯，再加啲明太子喺度。 系啊，个小朋友嗰个饭盒唔食，你带翻公司你自己唔食嗰个饭盒，你一定未觉出现状况 啊？ 系咪先？ 最近我个仔都升华咗啊！ 升华咗，唔系净系食茄汁啦。 佢成日中意咗食明太子 哦，系咩？ 系啊，因为我话买咗啲唔辣嘅明太子，咁咪试咧。 佢中意卜卜卜嗰下，系咪咧？ 佢中意嗰只味啊，因为我仲担心佢食明太子会唔会觉得咧就太腥。 系， 啊，但佢又 OK 喎。 佢识得欣赏里边嗰阵甜味。 系啊，佢、啊、已经越嚟越中意食日本餐啦。佢 系好啊， 训练到啊， 好训练得好。 好，唔该晒，妹妹。食个靓早餐之后，可以去做运动打下鼓。Rubber band 啊，建议。 他冲刺行完了，一个撑过烦扰，他吸气昂然挺腰。重担考验，连卫星都根本不转播的现场，某间汤房，某段地牢和边疆，残破身躯使出化石全身翻滚壁墙，抗拒顺命的志气高涨，各路建议不分昼夜，那句命途难一些，挣脱绝迹垃圾，评述通通尖酸轻佻，作出判断，场内每个身体质素难争先，无业小伙只跟单身母亲甩开身算，抗拒顺命的就冲线，明白出生始终躲不过搭上这旅台，抗拒宿命的齐吞彩，各路建议不分昼夜，那句命途难一些，拼命活来光辉四射，安稳面前谁退卸， 出面继续都是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3%， 内部警告呢，我们的显示屏就说去到早上的7点钟，转头看看新闻会告诉我们是延迟定是怎样。现在听闻龙夫榜的推介集品精选先，转头神光第一线，留回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着你早上10点钟。 中文歌曲龙夫榜本周精选， 努力总有回报的，还好快见到天。 从没再大开心，会有权未爱，命运若一早几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口，

相信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嘅时间啦，啊，扭啱频道啦吓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除咗咧有6:00已经啊开咗波嘅白元浩小白之外，仲有 Barbie 林慧都翻咗嚟啦。 早晨啊，白元浩小白，我觉得咧朝早咧听住你好精神嘅声音咧，令到人都特别起劲啊。 系、哎、就好啦，即系心机冇白费啊嘛。 梗系啦，所以希望大家咧都可以俾我哋感染得到啦，用住呢一股正能量。嗱，今日咧就叫做系一个礼拜。拜应该第一日打工仔翻工啦，咁所以应该要多啲嘅能量咧去应付成个礼拜嘅工作嘅。 要啊，我的心态就系日日都要有能量先至得噶。咁啊，特别今个星期咧好关键。点 解咧？ 因为星期三嘅时候系啦，23号嘛，咁啊好多同学仔又翻学啦、 嗯。你好有感受啦。 我已经咧叫咗星期六开始，啱过咗星期六开始，我已经同我仔仔讲嗱，下个礼拜咧你要翻学噶啦。咁好耐冇翻学咯，上年差唔多放成年假。 系啊， 真系年假叫做 年假。 咁我话嚟紧要翻学噶咯，咁你要慢慢咧转翻啲时间。嗱，而家咧爸爸会朝头早早啲起身，我好早啦。不过星期六日嘅时候，我都会同佢讲早啲嗌你起身， 哦、 即系等佢早啲适应啊。如果唔系，佢平时咧瞓到可能8:00咁样，其实又唔系话好过分嘅。但系瞓到8:00咧，就肯定咧会迟到噶啦，系、 嗯、 啦，咁所以咧我就同佢讲，要开始咧就系早啲起身，适应翻咧朝头早起身啦咁样。细路仔咧，你一定要早啲同佢讲，其实佢哋咧系叻嘅，个个细路仔都叻嘅，因为佢哋会对于一啲已经预先咧就系、是、收到嘅 message 咧做一啲叫准备嘅功夫。 系、嗯， 如果你突然之间喂。22号夜晚先同佢讲，喂，你听朝早啲起身，哦，点讲？ 已经太迟啦， 即系佢嗰下我都未， 毫无心理准备啊！呢啲就真系 系啊，所以咧，其实你最好咧，翻学之前，譬如一个星期都已经一早已经同佢讲定，咁、令到佢咧就已经开始记住啊，要准备翻学，准备翻学，咁佢个心理状态咧好好多嘅，任何嘢都系嘅，譬如佢睇紧电视咁样。你突然間識佢嘅話咧，那個細路仔都懵啦。 係啊，其實真係要講定先嘅、 啊。你十分鐘之前同佢講定，爸爸十分鐘之後要熄電視㗎啦，因為睇咗好耐啦。咁佢會 OK 㗎。咁、當然啦，我同佢講十分鐘啫，好多時候我兩分鐘之後佢就已經熄咗㗎啦。因為爸爸點解十分鐘咁快？係啊，頭先啲劇情好睇啊嘛。咁梗系好睇嘅，早识噶啦！你好快啲时间过得，你知唔知啊？ 你屋企梗系冇乜钟噶啦， 屋企又 唔会睇到啲时间。 佢未系好识得睇钟， 你咁都得嘅。到你个仔识睇钟嗰阵时，同你计算账啊！ 即系呢个咧嗱，一个衰阿爸嘅做法咯。呢、這 个不过咧，讲起咧嗱，而家即系准备开学嘅家长咧，可能好多都好似我哋咁样啦。我唔知道你哋学校有冇少少 tips 俾你哋。我哋咧，譬如学一啲，譬如我女女学跳舞。咁样啦，咁啊，琴日咧又得复课，咁啊有一个好搞笑嘅现象，系啊，因为佢有啲小班，佢直情系而家咧，基本上平时可能有成10个同学咁样啦，依家系1-2个嘅咋，所以咧非常之足够嘅空间。 你嗰个跳舞班系黐住即系幼稚园附属嘅，定系 唔系嘅？另外嘅嗱，两个我都讲下点解咧，因为咧呢一个 我仔仔星期二都开始玩翻呢个，唔系玩，即系继续上呢个叫做跆拳道嘅堂啦。 真系好啦，可能都冇乜人报名都唔定啊啲噶。咁啊，因为点解咁讲？嗱，无论系学校咧，定还是系出边嗰啲咧，需要买校服啦，或者需要买啲衫，譬如跳舞咧，芭蕾舞会需要买衫啊，买芭蕾舞鞋咁样嘅。 系啊， 点解会连埋一齐讲咧？就系、是、分别呢两个地方啊，即系无论系学校嘅办学团体啦，定还是系出边一啲普通嘅芭蕾舞中心咧，都系有一个 tips 嘅，就系话家长啊，你哋嗰啲衫咧，如果唔啱着咧，唔好买住。 哦， 因为咧，琴日就出现咗个情况，就系、是、女嘅嗰啲衫咧就唔啱着，同埋对鞋咧亦都唔啱着啦。咁但系咧，那个老师就话 都二分嘅， 冇，因为之前咧，其实喺停疫情之前，啱啱先买咗一对。但系你知啲小朋友真系戴得好快噶嘛，同埋如果你话讲紧芭蕾舞嘅鞋咧，佢真系要好贴脚同埋好 fit 嘅，即系唔可以话买大少少，然之后绑实佢冇噶嘛。 即系肯定唔啱着噶啦。 系啦，就肯定唔啱噶啦，一系就要啱啱好，如果大少少逼咧，就已经着唔到噶啦。咁于是咧，嗰啲嘅工作人员咧 都好好、啊、喎。佢話：不如你唔好買住，你著住對襪仔上住堂先啦、因為如果萬一疫情再有啲乜嘢消息咧，即係可能又要再停翻嗰啲嘅學術班嘅話咧，咁、可能你下一次又唔啱著噶啦。 咁啊係。 係啊，因為上次買咗對鞋著咗一次咋，跟住之後已經又唔啱著。 留翻俾多一個女咯，芭比。 唉，我暫時冇呢個考慮。你仔項目包嚟冇啊？冇嘢噶。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得咗几下天鹅之后咧，就嚟到晨光交通天文台。 冇吓 亲 你， 系咯， 冇吓亲。不过跳舞就唔好搞我啦。 点解啊？ 系我以前中学咧跳 就系芭蕾舞啊？ 唔系，梗系唔系啦。嗰、那个跳舞咧，以前毕业要跳舞噶嘛嗰日咧，咁然后我呢啲系手脚唔协调协会会长嚟嘅、 我系会员嚟噶， 系啊，欢迎你。然后我仲要企头牌，即系几样衰咁喺度表演咧，即系好 喂， 拣 得企头牌应该好劲噶。 我觉得系有眼无珠嘅，以为我好劲咯。咁但系其实唔系。 唔系啲线条系咪似跳舞啊？因为 系啊，好生硬嘅， 溜溜瘦瘦。 其实佢个样真系似跳舞劲嗰啲人。 系咩？唔系啊，跳舞好差。 唔系，佢个样似天文学会。 点睇得出啊？我想问。 坐喺度佛系嗰啲，坐喺度唔使做，但系又有个 club 咩身？ 唔系园艺，我有份嘅以前。 园嘅嗱，园艺都似。 系啦， 園藝都似， 即系系啦，佢有花展啊，仲有花都有嘅，系、啊，不過而家冇啦， 因為 Toby 個樣子都幾書生下嘅。 哦，咁係， 係啊，所以我估佢即係天文好，估唔到你跳舞咩？跳舞 唔係，梗唔係啦，跳舞唔係啊，好差嘅。不過唔係水墨畫，我都有玩過嘅。 水墨畫， 佢真係佢、真係好文質彬彬嗰啲書生係。 係啊，呢啲比較文靜啲咯，就啱我啦。如果你話嗰啲打波嗰啲咧， 象棋 啊，象棋又冇喎，唔係因為我學校亦都冇呢個學會啊，係、啊，所以冇啊。系啊，就冇参加咯。 喂、好啦，喂，讲交通先。 好，讲交通先。咁咧就系、今日咧就系而家山顶缆车咧系暂停服务啊，因为点解咧？就有个维修保养工程嘅，咁所以今日山顶缆车系会暂停服务。咁新巴15号线咧，中环至到山顶呢一条路线，而家开始啊就会改经花园道缆车站啦。咁新巴嘅15号 C， 中环天星码头至到花园道缆车站呢条路线咧，今日系暂停服务嘅。咁啊，搭山顶缆车嘅朋友留意啊，今日系暂停服务啦。咁隧道方面啊，而家咁多条隧道啦，红隧啊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亦都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嘅，就系咁样啦。 咁啊，山顶个缆车就今日停止服务啦。 系啊， 影响咧就虽然我哋成日都咁嘅山顶。都唔會影響到好多人啦，影響遊客啫咁樣。其實本身山頂都好多人住嘅，雖然你就、喂咁山頂住啲人冇纜車會大把車啊，有司機個都，但係山頂都有好多人喺山頂嗰度翻工噶。 哦，我見過有啲人係搭係買月票咧翻屋企喎，搭纜車係。 係啦，係啦，可能又有好多譬如工人姐姐係啦，管家咁。 不過 都 係啊，我嗰陣時試過去即係搭纜車當係一個遊覽觀光嘅模式咧，隔離嗰啲全部係拎住袋餸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 買餸翻屋企。 系咯系咯，中途嗰啲人上嚟嗰啲通常都系啲街坊嚟嘅，中途站嗰啲人咧， 好 正啊！你好少游客喺中间上噶嘛， 特别呢段时间更加少游客啦。 系啦系啦，咁啊，同埋我见到佢嗰个掣咧，你知搭缆车中途系要揿 lift 咁样揿噶嘛？ 哦系，嗰、那个好耐冇搭缆车， 我都唔记得咗咯。 几得意其实嗰个设计，不过我未试过中间上。 嗰、那个喂，咁你交通组啊，佢嗰个缆车个叮叮系叮。咚嘣嘣定咩声噶？ 呢、這个真系好似唔知喎、啊，呢、這 个呢个你嘅， 系唔系啊 ？Didi 可能知嘅，啊、我唔知道、啊。 转头快啲问下 Didi 啦。 好啊，希望 听日话翻俾我哋听啊。 好啦，叫佢答你啦，听日就。 好啦，唔该晒 Toby 啦， 拜拜， 拜拜。咁啊喺出边嘅天气方面，就要问下 O 点啦。早晨 O。 早晨啊，早晨两位拍档， 早 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喂，望望天空先啊， 好啊， 喂，香港岛嗰边咧就真系仲系乌云密布吓，但九龙呢边咧几好喎、啊，咁啊个蓝天底咧已经出现咗啦，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咁啊上个礼拜都系阴晴不定啦、啊，咁就算俾你有一个钟头嘅太阳，跟住落翻三四个钟头嘅雨都够麻烦，好似琴晚都落好大。 系啊， 系啊，系啊。 其实唔系寻晚啊，我今朝我翻嚟嘅时候咧，五点几，哇，都嗰一转都系真系倒水嚟噶。 系啊，所以大家咧都系有备无患啦，啊，带定啲雨具咁样咧就以免淋湿啊嘛。哇，不过咧星期一咧可以讲下一样少少新嘅嘢， 好啊、 快速咁样讲啊。嗱，头先咧我就喺度睇紧啲财金嗰啲新闻啦，咁啊做下功课啊嘛，咁咧啊。小白就打去我自己嘅电话嗰度啦，咁就要接电话先可以报到天气噶嘛，打去手机、 啊， 啊转咗嗰个新嘅作业制式咧， 嗰個版面咧唔同咗咧，我覺得哇好新奇喎、啊！ 係咩？ 星期一嘅早上 唔同咗嘅咩？ 新意喎、啊！ 喂，我都 update 我都 update 咗喎，但係我未。喂，我冇人打电话俾我呢啲惨啊！ 唔紧要， 冇朋友。 转个头，你做完节目，我打一打俾你，你就可以见到呢、這个。你一路睇紧一啲新闻资讯或者睇紧咩都好啦，咁样碌紧 Facebook 又好，点都好啊，有个新嘅来电，个版面究竟系点咧？咁都几有趣啊吓！咁啊，星期一嘅早上，希望咧咁多嘅晨光嘅听众咧有全新嘅一个礼拜啊！ 好啊， 开心嗰啲，等晒佢啊！ 系啊， 好啊，系、好啦，唔该晒欧，咁啊，转头今朝 spot 到你一齐就入翻入嚟倾噶啦吓，咁啊。頭先阿 O 講嗰個作業系統 iOS 嘅，咁咪講翻先啦嚇。 我都未 upgrade 喎。 我 upgrade 咗啦，尋晚。 哇、哦，犀利 啊！果然係發人一步啊。 不過未試到點用啊。好啦，咁啊，出邊嘅天氣係點咧？大致多雲，有幾陣嘅驟雨。早上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咧會去到31度嘅，吹和緩嘅偏東風。咁啊，稍後離岸風勢清勁。展望啊，未來兩三日啊，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嘅驟雨噶。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咧就系93%嘅。咁啊，出边啊，既然有风又有雨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属于1至2，咁啊低水平，咁啊空气方面吸多两啖啦，即系趁空气好嘅时候吸多两啖咧就精神啲啊嘛。 系啊，呼吸下新鲜空气咧，阵间咧如果翻学上堂咧，人都醒神啲嘅。所以今朝早咧就带大家咧上翻一个好博学多才嘅晨光大学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一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芭比林慧啊，电话旁边咧直接通咗我哋今朝早嘅教授啊 ，Andy 何安达，早晨啊 ，Andy。 芭比早晨，各位早晨。 嗱 ，Andy 啊，好多时咧，人都仲会记住英女王咧以前有啲乜嘢咧留喺香港，例如好似啲硬币啊，或者系钞票等等咧，都仲有人提及。不过咧，似乎咧远在他方嘅一啲国家咧，就开始谂紧，系咪应该要摆脱一下英女王嘅影子啦 是啊，我哋最近新聞睇到啦，加勒比海有個島國叫做巴巴多斯啦。 嗯， 以前都係英國殖民地嚟嘅。咁佢哋已經決定咗咧，係11月佢哋國慶嘅時候咧，就唔再揾英女王做佢哋嘅君主啦。 嗯， 咁但係咧，佢哋仍然留喺個聯邦嗰度 喎。 係，我哋習慣咧，即係成日講英聯邦，其實個聯邦英聯邦咧就1931年啦。就是而家女王的爹哋咧，就開始搞起噶啦。咁但係咧，就到1949年咧，佢哋已經好自覺咁樣咧，就將英嘅即係 British 呢個字咧，就除咗出嚟噶啦。咁所以其實而家好簡單咧，就叫做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咁樣嘅啫。咁但係其實即係世界上高咧，唔係淨係講英文嘅先有一個咁樣嘅國家之間嘅。組織啦，講法文嘅咧，其實都有個相類似嘅，甚至咧係俄羅斯咧，即係而家前蘇聯解體咗之後咧，即係前蘇聯嗰啲邦聯啊，即係佢哋都有一個類似嘅組織嘅。咁講翻聯邦啦，即係我哋而家熟悉同英國有關呢一個咧，就總共有54個國家喺裏邊。咁咧裏邊咧就連埋英國自己咧，就有16個國家咧。是用英女王咧做佢哋个君主嘅，咁但系即系而家减一个啦，即系11月就会得翻15个。咁其他嗰啲咧，有啲咧就系、是、我喺呢个联邦里边，不过咧就我哋系即系冇一个君主嘅，冇一个女王嘅咁样。咁譬如系巴基斯坦啊，咁嗰啲就会系啦。亦都有一啲咧就系、是、佢哋自己咧系有自己嘅皇室。成員嘅，即係大約有5個咧係咁嘅情況。咁好啦，嗱，今次咧其實呢一個巴巴多斯咧，就佢人口得30萬到嘅啫，即係大家都覺得影響不大啊咁樣。咁但係個聯邦咧，其實佢啱啱成立嘅時候咧，就31年咧，就係講到就有加拿大啊、澳洲啊、新西蘭啊。南非啊，嗰啲喺裏邊嘅，咁大家就諗啦，即係加拿大其中一個比較早脱離英國嘅國家啦，亦都地方比較大啦，會唔會都跟㗎呢啲？因為而家北美洲講得好強嘅，就係、是、即係黑人人權問題啊，即係呢啲以前嗰啲殖民地主義啊，咁我哋好多嘢講緊㗎嘛，咁會唔會加拿大咧都有一個危機？即係我哋都。 得啦，多谢啦，老板啦。 我哋都唔使你做君主啦，咁 唔使你啦，咁样。咁但系咧就似乎又冇乜可能噶啦。 嗯嗯。 点解咧？就佢哋啲加拿大人自己讲出嚟，你有三个主要嘅理由嘅。 嗯。 咁第一个咧就系、是、原来佢哋宪法咧写到明啊，第41条嘅 A 里边咧，就如果改动即系呢个机制咧，因为除咗英女王之外咧，佢哋亦都有英女王委派嘅总督。副總督咁樣，咁當然啦，委派就唔係英女王自己點指兵兵嘅，就係、是由加拿大政府係提議邊啲人，佢然之後即係象徵式咁樣啦，都由佢委任。咁、但係就寫到落去個憲法裏面咧，就講明咧，如果要改變呢個機制咧、就要加拿大有10个省份啦，每個省份亦都有上下議院啦，即係要佢哋咧加加埋埋20个議會咧，係一致同意先至得。 哇，都未知之數啊！ 係啊，所以係技術上高比較難嘅。咁第二個咧就有一個實際考慮啦，即係除咗憲法上高，北美洲咧比較上敏感啲嘅咧，就佢哋叫 First Nations 啦，即是係啲原住民。嗰、那個當時為你哋係侵略入嚟嘅喎，咁佢哋嗰啲簽訂啲協議咧，就同都唔係同英女王簽啦，都係同之前嗰啲英國皇室簽嘅，咁、就唔係同加拿大政府簽嘅嘛。咁所以如果你一改親咧，咁可能咧就喺呢度都要重新講過喎，咁啊政治上高比較麻煩啦。第三個咧就係、是、呢、這個就抵佢。抵佢繼續有咁嘅地位嘅，咁就係加拿大人啦，似乎就真係中意中意英國皇室咧，仲多過佢哋自己啲政客。佢哋最近做出嚟嘅民意調查咧，就有81%啦，就超過80%嘅加拿大人咧係支持英女王嘅。 嗯，都好多咯喎， 多啊80%喎。 係咯， 咁就仲有第二條問題咧，就話即係。英女王都差不多啦年纪，咁、如果佢个继任人咧就上咗任之后咧，仲大家想唔想仲有呢、這、一个即系英国君主作为加拿大嘅即系一个象征领袖啦吓，咁、样嘅安排咧咁样啊，咁都有53%嘅人话好啊，继续啦咁样，咁、所以即系各方面睇咧，就似乎加拿大。如果要改變呢一個安排咧，嗰、那個機會都唔大嘅。 嗯，不過有時咧睇呢啲數據咧，都會諗，除咗話真係好受歡迎之外咧，有一啲嘅比重亦都會係嚟自一啲咧唔係好想改變，又或者驚住如果咧喺呢啲政治系統上面有所改變嘅時候咧、可能對成個國家嘅經濟啊、運作啊等等咧，都會有好大嘅影響咯。 嗱，正話講到就有啲原住民嘅問題啦，咁、但係好多國家啱啱即係成立嘅時候咧，就之後咧又有啲民族主義高漲嘅時候咧，就都講過咧，就為始終好似係同啲殖民地嗰、那個歷史咧咁，即係仲延伸到而家咧，唔係幾好播咁樣。咁、所以有啲國家其實係一度咧都出過英聯邦嘅，即係出翻嚟啦，我哋唔入去咁樣。但係之後又加翻入去嘅噃。 啊，點解咧？ 譬如南非啊、巴基斯坦啊咁樣，咁我諗佢哋過咗一個民族情緒好高漲嘅時候，就覺得即係冇所謂啫，都係大家即係運動會度比賽下啊，即係主要都係交易，即係冇乜話即係實際上高有啲乜嘢殖民地嘅安排冇曬嗰啲嘢㗎啦咁樣。咁而且咧，老老實實英國自己本身咧，即係個皇室咧都唔係再咁強勢啦，已經點解咁講咧？嗱，佢哋啱啱大家可能都知道嘅，即係白金漢宮啦嚇，即係英女王住嘅地方啦。佢自己咧其實都有一間店鋪嘅，即係用皇室做商標出產啲產品嘅。咁、最近咧，佢哋都要加碼，就點解咧？就係、是、皇室嗰個基金咧。是估計今年咧係會蝕3000万英镑，係3亿多啦。咁佢哋自己都要諗一諗咧，點樣係籌經費？已經係裁員㗎啦，即係唔係其他地方獨有嘅問題啊，即係英國皇室 度度都係啊，果然 係。咁佢又諗咗招咧，就係、是、即係佢個皇室嘅地方其實有好多間。花園咧，就自己有啲植物出產嚟咁樣啦。咁大家亦都知道咧，英女王咧就中意飲少少嘅，唔係好多。咁朝頭早佢哋講話可能 即朝頭早都會飲少少酒啦，即唔係等都唔使等夜晚嘅。咁佢就中意飲鮮酒嘅。 係 原來佢哋皇室最近咧就出咗招咧，就話我哋土製嘅，即係用翻白金漢宮裏邊咧嗰啲植物提煉出嚟嘅鮮酒咧，係作為係佢店鋪咧新嘅產品，即係佢哋都諗緊呢啲嘢。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其實可以揾到嘅網上高。就平平地咧，$40一支嘅啫。 嗯哼，睇下会唔会系真系想试下呢个皇室花园提炼出嚟嘅酒嘅，跟啲佳肴啦，可能配埋下咁，都可能系一个选择嚟嘅。咁不过咧，对于呢一种咁样嘅文化咧，真系唔知道每一个地方，即系特别系曾经做过殖民地嘅地方嘅人点睇、好似香港咁样啦，都已经有好多唔同嘅观感同埋睇法咯。 系啊，咁最后有亦都有啲咧，同英国殖民地以前系。冇個咁嘅關係啊！即係譬如喺非洲有一兩個國家咧，係冇做過英國殖民地嘅，咁佢哋自己都舉手噶，我都想啊，即係我都參與，亦都有，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咧係即係唔似話我哋咩五眼啊，即係北美或者邊度嘅聯盟啊，即係唔係嗰啲嚟嘅，即係唔係政治貿易嘅咁樣，而係即係純粹一個全部係聯誼，同埋係象徵式咯。咁譬如就我哋講到加拿大啦，咁加拿大咧仲有個傳統嘅，即係佢哋國會開始嘅時候咧，都係由佢哋嘅總督代首相係讀嗰、那個即係個施政嗰個報告啊咁樣啦。咁所以即係呢啲其實都係形式上嘅啫。咁但係好似就咁講咧。即係啲歷史一路咁樣落嚟咧，你要突然間咁樣改變咧，亦都唔係咁多人想，亦都唔係咁容易。 係啦，咁啊，即管即係睇下我哋到底世界各地有啲乜嘢唔同嘅觀感，會係一個借鏡啊，定還是一個反面教材咧？就一路睇落去先知啦。今朝講住咁多先，唔該曬 Andy。 好， 拜拜。 晨光大學。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加州联邦法院一名法官颁布临时禁制令，阻止美国政府针对腾讯旗下应用程式 WeChat 的禁令生效。除了暂缓商务部将 WeChat 从美国应用程式商店下架的命令，亦都阻止商务部禁止用户透过 WeChat 在境内的其他交易。法官认为，虽然与中国相关的国家安全威胁一般证据有很多，但与 WeChat 有关的特定证据不多，认为政府的行动移除了 WeChat 用户的沟通平台，影响他们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获赋予的权利。另外，腾讯表示，华府的禁令生效之后， WeChat 除了可能无法在美国获得新用户之外，现有用户更新程式的时候亦都可能受到负面影响。公司正是进一步评估，并且会继续同华府以及其他相关利益者磋商，以达成长远解决方案。外泄的机密文件显示，汇控在德式骗徒的金融投资骗局计划之下，仍然容许他们在全球转移巨额款项。文件披露汇控在这宗涉及$80,000,000诈骗案中的角色，指汇控在2013和2014年明知监管机构正是调查一宗庞氏骗局，但是仍然先后透过在美国的业务将钱转移到在香港的汇控户口，直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出指控之后，有关香港户口才被关闭。文件指出，有关投资骗局是在汇控2012年因为洗黑钱问题，为了避免被美国政府起诉而达成$190 million和解协议之后才开始。而汇控当年曾经承诺会加强内部管制，制止犯罪行为。有受骗投资者的代表律师指出，汇控早就应该关闭骗徒的账户。

你又识唔识得分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同共和式自由？ 吓、啊！ 今晚十一点睇港台电视31午夜广场哲学有解倾，题目系自由点止咁简单？睇完你先讲自己争取紧咩自由呢？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翻到嚟朝早7:39嘅时间啦，啱啱39吓，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同埋阿 O 都喺度，早晨啊， 系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嘅晨光嘅听众，咁啊，星期六日咧，大家都睇咗好多唔同嘅球赛啦，咁大家咧重温一下先啦吓，咁啊，亚洲之光啊吓，孙兴敏咧咁就大四喜、啊， 哇，孙兴敏唔知佢以前有冇同阿巴黎合作过啊？ 唔知道、啊， 翻去啦，而家外借一年、 啊，系啊，咁啊，可能咧即系孙兴敏就话俾佢听。我才是地头虫啊，轻松咧就入咗四球咯。 系啊， 咁啊以为佢戴帽啦，点不知戴帽即系帽子戏法嘅 三球啦， 咁样。咁但系咧，其实咧佢就啊四比入咗四球，好厉害啊！ 大四起啊嘛。 讲紧咧就系、是、啊，即系热刺啊炒呢个修咸顿啦，哇好劲喎！咁啊原先咧叫做热刺第一场咧，大家都唔睇好啦，因为咧0-1咧就不敌爱华顿啦。咁、爱华顿方面就有呢个詹士洛迪古斯 啊，詹士洛迪古斯真系睇得好好、 啊、 喎， 系啊 榜首添而家爱华顿。 系啊，因为爱华顿咧有一球入球咧，直情系有公价噶， 即 系詹士洛迪古斯系喺大概。禁区外少少啦，跟住一控啦，跟住就咁一射啦。 系啊， 其实个波咧系慢流尾袋噶咋，劲度又唔系好劲，但系弹一弹地，龙门又捉唔到，咁啊飘飘忽忽咁样，哦就入波。 技术啊，真系技术啊，即系有阵时好靠领队点样激活一位嘅球员啊。 系啊，绝对讲得冇错啊吓，咁啊，琴日咧就都非常之厉害啦，咁啊讲紧热刺嘅表现啦，咁啊阿仙奴就谨胜啫啊，临尾咧末段补时嘅阶段咧先入波，咁啊保持胜局啦，咁啊继续睇埋咧今晚咧都继续有英超嘅，咁啊狼队咧就对咧曼城，咁啊蓝月亮咧上季英超咧就俾红军咧彻底咁样咧压到咧未能够啊得到呢个三连霸，咁啊欧联咧亦都再吃闷棍啦，咁啊去到咧八强嘅时候咧，俾法甲嘅里昂咧淘汰咗咁样啦，咁啊去到上个月先收 lift 啫，咁啊哥迪奥拿咧就话其实咧曼城咧已经慢慢 pick up 翻咧佢哋嘅实力噶啦，咁啊嚟紧咧都希望咧即系今年啊可以重夺翻英超嘅冠军，咁啊英超嘅冠军当然要问下利记啦， 系啊利物浦啊啱啱啊赢咗车路士啦。 系啊， 2-0， 系啊，作客都赢到。 系啊，即系成场波其实都睇得到，即系利物浦个精神系非常之集中啊吓。 系今年咧英超好好睇啊，好睇在咩咧？就系咧群雄割据 feel 啊，讲紧咧就系连咧疯子球队列斯联咧都打出一个咧好亮丽嘅表现啊。 嗯， 即系阿小白，我建议你有时间咧可以睇翻列斯联啲精华，佢咧接近上下半场咧疯狂咁喺前场嗰度咧做串腰嘅工作咯。 嗯， 根本佢就唔会停落嚟啊！呢、這个咧就系俗称疯子嘅踢法咧，喺前场咧疯狂咁去逼抢啊，根本咧冇一丝余地咧系停落嚟咁样啊！我觉得列斯联今年真系～ 確係幾有驚喜喎、 啊。係啊，其實都幾多叫做精彩嘅賽事，我都睇好今年嘅英超。嗱，而家見到英超嘅排行榜啦，咁啊有幾多隊都係六分咧？有五隊啊，有五隊踢咗兩場都係六分啊。咁啊，譬如李斯特城咧就得失球方面啦，咁啊最好啦，暫時排第一嘅。咁、愛華頓啊排第二，阿仙奴第三，利物浦啊第四，咁啊水晶宮啊第五。估唔到水晶宮開頭都開得幾好喎、 啊。係啊，幾好啊！ 水晶宮同埋愛華頓今年都隨時 當然要估 唔到 水晶宮啊，因為贏咗曼聯啦， 係啦，咁啊曼聯就衰嘅。嗱，曼聯而家沉咗底啊，喺第十五嗰度。 係啊，咁啊曼聯今年開季麻麻地喎。咁啊睇翻曼聯咧未來五場嘅賽事，包括係乜嘢咧？有一場容易啲嘅，9月22號咧英國聯賽杯啦，咁啊對勞頓啫，即係次級別嘅一啲對手啦。咁啊去翻英超咧就對白禮頓啊嘅9月26號啦。但係白禮頓琴日都贏波喎。 係啊，白禮頓都有三分啊。 係啊，白禮頓咧琴日都接咗纽卡素啊，都有三分落袋，跟住咧就要对咧热刺啦，同埋纽卡素同埋车路士啊，咁啊，希望咧曼联方面嘅球迷啦，以至咧曼联方面嘅球员啦，都可以咧提升自己嘅较劲程度啦，令到咧英超咧更加好睇。嗱，我哋咧虽然就都会支持自己心目中嗰一队波啊，但系咧好嘅足球咧就最好就系强强对垒嘅。 系啦，今年我几想支持呢、這个，嗱我自己喺英超方面就冇话特别一队咧系喜欢嘅、但系今年我都有少少想支持呢、這个爱华顿。 系咪啊？因为詹士洛迪古 即系虽然领队方面我都成日讲我好中意高普嘅，咁但系我觉得即系爱华顿今年有个好好嘅化学作用喺度。 系因为安察洛提啦， 系啊，同埋詹士洛迪。故事啊，真系佢嗰种咧系融入球队，哇，几咁快啊！ 系啊，真系好， 即刻可以融入去一队球队入边。 系咁啊，英超好多名帅啊，个个都系大名嘅教头啊，吓咁啊，教啲好波出嚟，球迷睇到好波咁啊，正啊！转个角度咧，快速讲埋 NBA 啦，咁啊 ，NBA 咧，哥伦希活复出啊，吓咁啊 ，Celtics 咧即刻回勇啦，灭火咁啊，赢咗热火队咧。依家进行紧嘅咧就系啊 ，Lakers 即系湖人队咧对金块队啊，吓开咗波咧，大概七分钟到啫，咁啊，暂时咧未见到优势。常言道咧，依家嘅 NBA 咧都系啊，要睇到第三节、第四节咧先有啊一个咧比较确切啲嘅，究竟边队啊可以赢到咧？咁啊，总局数方面咧 ，Lakers 又赢紧1-0嘅，咁啊睇下金块咧可唔可以咧？憑住自己主場之力咧攀回一城，不過咧講緊嘅主場咧其實都係中立場嚟嘅啫，咁但係大家就有個主場嘅概念，因為旁邊嗰啲 screen 咧都會播翻咧叫做丹佛金塊嘅球迷嗰啲screen cap 啊，或者佢哋睇 live 嘅時候啊，喺度揮舞緊自己支持嘅一啲旗幟啊，或者咧揮舞著住自己支持嘅球衣啊，或者支持自己嘅球員咁樣咯，咁啊中意睇 NBA 嘅你咧，依家應該咧又開收音機又開電視機啦。 目の前にあるマシュマロのお菓子 作品啊，新嘅歌曲嚟自日本呢一位歌手，叫做 Imio 爱妙，佢嘅棉花糖。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7:47啊，国际新视野啊，48分啊，而家吓，早晨 ，Barbie。 早晨啊，小白。咁啊，今朝早嘅国际新视野咧，就同大家讲下咧，呢一个咧，可能我哋喺社会上啦，或者喺自己嘅结识嘅朋友圈子里边咧，都会遇到咧，有朋友系患上呢一种嘅症状嘅， 咩、事？ 就叫做白化病啦。 哦，系、人同动物界都会有呢、个。 系啊系啊，嗱、动物界咧我就比较唔系咁熟悉啦。虽然话近来报道咧，其实都见到有嘅，咁就系讲紧咧小海狮咧都患咗呢个白化病。嗱、海狮咧一般大家见到个颜色咧，通常都系深黑色啦，或者系灰啡色到即系几乎影落去张相都觉得系黑色。 黑咪掹咁样噶嘛？ 系啦系啦，咁因为佢都系叫做有啲毛发啦，咁其实中间都夹杂咗少少唔同嘅颜色嘅。咁、但系咧最近咧就见到报道咧就话见到有海狮咧因为患咗呢个白化症关系咧，以致到佢个毛色咧系浅啡色，好似啡啡金金咁样咧，就好似而家啲时下女性咧好中意染嗰啲头发颜色咁样啊。咁、其实都系因为患咗呢个白化症嘅。咁但系咧，有啲动物专家咧就话啦，嗱，人咧就如果患咗白化症咧，咁你都会叫做知道佢系白化症啦。咁大家有呢一个嘅智慧啦，又知道呢一个知识啦，咁就唔会话觉得呢个人有啲咩咁特别啦，就知道系一个症状嚟嘅。咁、但系动物嚟讲咧就唔一样啦。好多时咧，如果见到佢个外表唔一样啊，又或者见到佢咧，即系点解好似佢个颜色啊，同我哋都咁唔一样嘅，就担心咧海豹咧就会俾其他嘅同类排挤咧、以致到难以觅食啦，同埋生存。 应该都会、即系你唔好话咧，我哋人虽然成日话要。平等啊，共融啊，但系有阵时候我哋都好容易咧犯咗呢个错误啊。 系啊， 何况其他物种。 系啊，嗱，俾阿小白望下佢呢一幅嘅照片咧，就系讲紧呢一只白化咗嘅海豹咧。嗱、同其他隔篱嗰啲非常之唔一样啊！除咗话个身嘅毛发唔同色之外咧，连个扑都唔同色嘅。 系， 即系佢哋照计应该系黑色噶嘛。 根本系黑色中嘅一点白色。 系啊，佢系浅啡色，而眼睛咧亦都系可能好多女士都好喜欢嘅粉红色。 哦，系啊， 系啊， 即系呢一个嘅白化嘅症状咧，连埋嗰个眼睛嘅颜色都会不一样噶、 哦。系啊，其实咧，如果系啊审美角度嚟讲咧，其实我觉得都几靓， 几靓啊，系啊， 几靓嘅。亦都好唔同隔篱嗰啲，全部都黑掹掹咁样啦吓。咁、但系咧就真系唯一担心咧，因为佢哋咧其实平时嘅生活咧都需要系一个群体嘅，即系譬如可能群体咁样去移动去另一啲地方啦，群体咁样去觅食啦等等。咁所以咧就担心如果佢咧即系比较难同其他嘅海豹仔一起成长或者一起做一个群体生活的话咧，就会对佢可能的成长都会有影响啦。咁另外咧，亦都证实咗话，原来其实患咗白化症的海豹咧，都有其他的问题嘅、哦。即系佢虽然话 即系抵抗力会唔会差啲咁样？ 系啦，身体机能都会有唔同嘅，例如话个视力系会差啲啦、 哦， 繁殖几率亦都会低啲啦，同埋咧生命咧都会短暂。 哎呀，呢、這个最唔好 啊！系啊，即系好多时候都会有呢啲咁样嘅毛病出现啦，咁所以咧，大家都有观察住佢嘅，啲动物学家，咁而家咧暂时咧呢一只嘅海豹仔咧已经系有6岁噶啦，咁但系咧就真系证实咗佢视力系差啲嘅，同埋咧都话佢系一只好特别嘅海豹，因为咧好少患咗白化症嘅动物咧系可以超过5年嘅寿命嘅，咁但系佢而家已经6岁咯， 可能佢自己又。即系个力量咧，又改变咗自己啲基因、短命嗰个基因可能俾佢剪走咗 ， 可能系喎， 可能咧都有佢意志力同埋个生存意识嘅，我觉得点样努力咁样去融入嗰个群体咧？即系虽然可能大家初头都会觉得系一个异类，咁但系可能慢慢当。相处耐咗，发觉佢同我哋好似啲行为模式啊、食嘅嘢啊，或者生活习惯都差唔多，会唔会就系因为咁样，所以可以融入翻个群体咧？咁 一样嘅啫，其实，即系大家都系喺嗰个生活圈成长，真系唔好靠外表去到判断咯。 系啊，有时都真系要多啲去认识啦。 好反省。喂，其实除咗叫做咩海豹之外啦，我见到之后上网揾咧，其他嘅物种都有好多咧，系有呢一个白化病嘅、咩箭猪啊、刺猬啊。跟住又有啲，譬如系八哥，即系狗品种啊、狗仔品种嘅八哥、 八哥如果再白化嘅话，会系咩颜色咧？吓，因为本身都好浅色 嘅。佢都系白晒咁样噶，跟住就系只眼咧有啲粉红色嘅八哥咁样，仲有啲譬如系叫做水鱼，水鱼都系好似乌龟咁样啦。咁佢有一只咧叫做金黄色水鱼。 哦， 系啦。 咁啊，真係全身都係金色嘅、哦。 嗯，好似金錢貴咁。 係啦，非常之深嘅一個黃色咁樣嘅、嗯，而且係靚靚地，可能唔知係咪因為打燈關係啦，咁啊報章。咁但係我發覺咧，都幾多呢一類型咁樣嘅情況。嗱，又有一隻咧，嗱烏鴉黑色啦， 嗯， 白色嘅烏鴉喎。 哦， 係啦，即係都係。 初初就咁睇咧，以为可能系同其他因为浅色羽毛嘅鸟类所繁殖所得嘅一啲新嘅品种啦，但系原来系白化症咯。 白化嘅乌鸦，哦，呢、這个真系又第一次见、哦。 其实系嘅，嗱，动物咧固之然都系有好多呢啲咁嘅个案啦，人亦都唔例外。咁最近咧网络上面都见到咧有关于白化症嘅黑人咧嘅一张全家福。 嗯， 话说咧就系讲紧两个黑人嘅夫妇啦，就生咗一对嘅双胞胎。因为双胞胎的关系咧，咁即系话一次过咧就会有两名嘅婴儿系同时诞生啦。 嗯， 咁哥哥咧就出世先嘅，哥哥出世嘅时候咧就系都系同爸爸妈妈一样啦，都系遗传咗佢哋嘅黑皮肤同埋黑头发嘅，咁黑色眼珠啦吓。咁但系咧到之后弟弟出世啦，但系咧大家就有一个比较惊讶嘅地方咧，就系、是、点解弟弟嘅皮肤咧系好似白人嘅皮肤一样白雪雪嘅？咁、而且咧系金色头发噶、哦，咁样咁你知啦 ，B B 一生出嚟嘅时候就未擘大眼噶嘛，又未睇到眼珠系咩颜色啦，咁咁啊就咁初步睇嘅时候咧，佢爸爸妈妈都觉得好惊讶啊，好似听闻传统咧嚟讲嘅黑人都唔会话生到白人噶、哦，到底点解咧？咁咁啊一度闹出咗系咪有啲咩乌龙啊或者误会嘅事件啦、啊？你知啦，系咪先生咗个唔同色嘅？ 系咪医院嗰度个编号就系？上落咗一個位啊， 即係嗰啲咁樣啦嚇。咁但係後屘咧，當醫生去檢查嘅時候咧，就證實咗其實咧弟弟咧就係患咗呢一個白化症。咁、所以咧，其實佢就並非咧係生咗一個白人嘅，而且金頭髮嘅 B B 出嚟，只不過係因為咧呢一個弟弟咧喺爸爸媽媽嘅基因混合咗之後咧，哥哥冇事，但係弟弟咧就係患咗呢個白化症啦。嗱、其實人類嚟講咧，大概係兩萬人先至會有一個咁樣嘅白化症嘅。咁而且咧一般咧都係由隱性基因去遺傳嘅。咁所以咧可能佢哋做一啲嘅婚前檢查嘅時候咧，又未必會好留意得到呢樣嘢。再加上因為佢係雙胞胎啦，咁其中一個有事啫，只係咁，所以就對於佢哋嚟講就係一個新嘅概念咯，因為佢哋冇諗過會雙胞胎一個有事一個冇事咁樣，點解咧咁啊？ 有好多其實咧，即係我哋認知嘅科學入邊，其實都解釋唔到，係咪先？不過咧，我都揾翻啲資料咧，就話都喂，原來嗰啲叫做白化症啦。是一般嚟讲啦，好容易就会患上呢个皮肤癌啊。咁佢哋嗰个寿命好多时就会去到30至40岁，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咧就系因为皮肤癌。咁因为佢哋嘅皮肤嗰、那个叫做抵抗阳光紫外线嗰个能力咧，可能较为差。咁啲专家就话到啦，其实就算真系有白化症嘅，咁系咪即系好似叫统计数字咁？数字我嚟参考嘅啫。好似统计数字咁，有一位会去到30至40岁，咁就会有皮肤癌就离世咧。佢话唔系嘅。因为而家实在太多咧，就系保护皮肤嘅产品。 哦，即系可以搽防晒。 系啦，无论系搽防晒，定还是喺你衣服嗰度，而家其实而家好多衫都防 U V 嘅，即系唔一定搽噶嘛。你可以着住啲防 U V 嘅衫咧。佢话其实解决咗个问题嘅话咧，一样系可以即系有白化症嘅人系可以活到老咁样。都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叫对症下药嘅方法。 所以其实都系同一个道理啦，就系只要你肯揾方法咧，你热爱自己嘅生命咧，珍惜自己嘅生命咧，自然咧你都可以长寿啲。无论系任何症状、任何病症嘅人都好，如果你呢一刻咧听紧神光第一线嘅你咧，都系同病魔对抗紧嘅话咧、你都一定要揾方法帮自己啊！ 积极面对咧、抱住一个正向啊同埋快乐嘅心系最紧要啦。 今晚又试试约会某君，预感未必配衬。容许我没兴趣证实这过客会好过前两任。为何离家家猫更动人？为何离家餐厅不吸引？日夜去肉搏，又为了什么？无非几个失问。人离群独居不算太坏事情，能平衡自己不惯再合拼。人生即使干，还暂时干得很高兴。最近碰到我爱的旅型，仍情愿关长期单身证。 当天我要的热情，当天我已不懂反应。干了，别太快再掉进海，别轻易的再爱。年长了，别免费对外派发爱，看可有人接待。如何投资可保障未来？如何投资是风险不再？别一输夜输，自在与自恋，才堪称作真爱。人离群独居不算太坏事情，能平衡自己不惯再合拼。人生即是干，还暂时干得很高兴。最近碰到我爱的女型，仍情愿关长期单身证。当天我要的热情，今天我已不懂。好东西，外面近乎没有证，脏东西，大路上无限供应。今天起，我决定好这，干一些，亦未为谁认了命。干一杯，人在着留白心机，谁还期待就死？谈情和热恋。再算大事情，能陪陪自己笑着也尽兴。聊天的不拘，求下文字好讲心理。 一首歌曲来自关智斌的干爹、哎、我自己读都要小心点。 干爹啊， 成日读了契爷。先听听八点钟的新闻简报先。 示威者星期日在首都明斯克市中心游行，高叫下台等的口号，大批防暴警察和保安部队戒备，有挥舞代表反对派旗帜的示威者被警员拖走带上警车，有示威者就向警员方向掟玻璃樽。报道说明斯克市中心的地铁站被关闭，流动通讯网络亦都中断了几个小时。另一方面，有黑客泄露1000名警员的个人资料，报复警方大规模拘捕示威者，并且怀疑对被捕人士使用酷刑。政府表明会用一切力量调查起底行为。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75， 英镑 10.026， 瑞士法郎 8.509。我哋睇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係 7.75， 日元 104.55， 瑞士法郎 0.911， 加元 1.32， 人民幣 6.771， 英磅對美元 1.294， 歐元對美元 1.185， 澳元對美元 0.73， 新西蘭元對美元係 0.676。 日本股市今日係休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7.68美元，卖出1948.7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该区有骤雨。本港方面，今早九龙录得大约5毫米雨量，而新界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早上8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青沙公路嘅支路啦，通往西九龙公路，即系落翻三号干线嗰个位啦。另外，近住海丽村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啊，咁影响到而家一带挤塞噶。重复多次位置：青沙公路支路通往西九龙公路

下咧就系落住啲雨咁样，虽然就唔系话好大雨，咁但系咧嗰种嘅状况咧就系咁啦。咁至于今日咧星期一整日嘅天气预测会系点样咧？芭比 嗱，今日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咁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噶，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噶。展望未来两三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噶。 系咁啊，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咧91%嘅，雷暴警告咧。是而家发出咗㗎啦，咁有效时间呢会去到今朝早上嘅10:30嘅，咁睇下10:30之前会唔会再延长定係会取消啦，咁大家留意住个天气变化啦。喂，过去嗰个星期六日呢，即係市面上面呢，大家其实而家越嚟越呢是習慣咗咧，就係喺一個咧需要保持警覺啊，同埋係絕不鬆懈嘅情況底下咧，就出街啊， 係啦，瘋狂消費係， 係嗰啲叫報復式啊嘛，而家 真 係咩都報復式咁樣。咁我哋個報復咧就唔係向人嘅，應該集中向嗰啲病毒嘅。 係啊，我都係咁話咯。 咁啊，嗰啲食肆零售商都排曬隊啦。我禮拜六日咧入去沙田咧，哇塞車喎！ 咦，探阿 Barbie 啊？ 係啊，你做乜唔嚟探我啊？ 水泄不通，我都想啊探下 Barbie 之際，喂冇車位，想拍低架車都拍唔到。 哇，真係好誇張！你知唔知平時咧，因為之前疫情期間咧，好多個商户咧都係提早咗去閂門噶嘛，即係個營業時間係提早咗嘅。但係咧，阿 O 講得啱啦，今個週末咧，我就算係夜晚黑咧，平時行一條比較靜啲嘅路翻屋企咧， 都旺咗好多。 哇，旺到直情好似大減價咁樣，完全係行唔過噶。 嗱，咁啊相信大家都真係忍咗好耐嘅，咁啊但係就。就叫做喺呢一个政府继续咧，都系呼吁大家咧，其实应该咧就多留喺屋企啊，唔好出街啊等等。咁但系事实上咧，嗰个嘅现实咧，似乎就让人咧有另一啲嘅选择啦吓。 系啊， 咁还好咧，都系见到大家都系有遵循住咧，就系戴口罩啊，社交距离保唔保持到咧，就真系见仁见智啊。同埋就算喺食肆嗰度咧。其實依家講緊嘅嗰啲限聚啊，或者係每張台限4人一台啊，即係嗰啲咧，或者係要分隔啊等等咧，你會覺得咧去到唔同嘅食肆咧，佢哋嗰個做法咧好似都各有不同咁樣，有陣時都會令你咧有一啲嘅問號咧，即係彈咗喺個頭頂嗰度嘅。啊，咁都係咪咁樣係咪已經隔開咗咧？叫做即係咁係咪等於一間餐廳只可以做唔多過一半人客嘅生意噶嘛？ 是 是，如果你坐100人，即系你50人嘅啫，只系招呼咁样。啊，但系又坐到满晒， 好多人士喎，好多餐厅。 定系其实真系加快版咁样就可以近啲都唔紧要，即系好多呢啲咁嘅问题。我谂啊，业界朋友自己知嗰个嘅规矩喺边嘅，咁啊。作為消費者，大家自己都要去因應翻嗰個嘅疫情咧，去選擇究竟你究竟係睇堂食啊，定係外賣啊咁。不過咧就喺呢一個嘅週末週日咧，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咧，都出街啊，又或者係去消費咧，都有一啲新嘅接觸喎，即真係多咗一啲鋪頭咧開咗喎。即係平時咧實在太耐，可能冇成日躝街啦。都會發覺咧，究竟係咪因為代表一啲嘅鋪頭原先嗰啲咧都執得好清下啦，所以而家都開翻一啲新嘅啦，已經 係啊，有啲鋪頭開張，我見到 都係嘅， 都我都真係見到喎， 有啲大鋪頭開張添，係咪你住嗰區啊？ 係啊 係 啊， 我都有去過， 去觀摩下， 我都有啊， 有啲 幫襯咗添啊， 文創嘢都開喎，係 啊，啲台灣格局嗰啲咧， 係啊 係啊，都喺一啲嘅舊區嗰度開啊，咁啊都可以。反映到咧有好多唔同嘅新嘅面貌咁啦，不过又真系咧，亦都感受到譬如寻日咧，落一落去呢一个嘅女人街， 系 哇，原来好多档口咧唔开啊， 哦， 所以你见到女人街条街咧系一个街边，即系嗰啲搭逢嗰啲咧，即系啲小贩档咧，佢有牌噶嘛，啲小贩档开咗一档咧。跟住隔幾個 lock 咧，隔幾個位咧，先有另外一檔。咁嗰個中間嗰條路咧，其實咧係行得舒服過你行上行人路咯。即係但係呢個境況係唔係有噶嘛？平時其實你係啊，你可以反映得到啦。咁同埋你見到好多啲街上面嘅街鋪咧，都執得幾多下。 咁都反映到咧，其实我哋嗰个嘅生活环境咧，都未系翻去以前嘅。咁虽然大家个心情上边咧，可能都忍唔住咧，即系要走一转落街咁样。咁但系咧，就个经济咧，就真系我哋仲需要咧，俾多啲心机去营造咧，先至可以慢慢咧复苏起嚟吓。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晨光财经第一线，第一线。 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金第一线，欧请来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帮我们分析环球的财金大事件。温生早晨。 早晨， 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梗是要看看环球的情况究竟是怎样，先看看新西兰央行那里将会议息。 冇錯，喺今個星期三嚟講嘅話咧，新西蘭央行就會議息噶啦，咁啊維持息率不變咧，可以話意料中事嚟噶。咁啊重點咧，我哋要留意咧，就係佢會唔會暗示咧就推出呢一個負息嘅時間表嘅。咁點解咁講咧？因為我哋記得喺對上一次嘅新西蘭央行嘅議息會咧，其實佢已經係提出咗話會即係用執行負息噶啦。咁而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我哋都見到喺英倫銀行嘅議息會咧，英倫銀行咧亦都話咧係會考慮負息噶。咁啊一時之間嚟講嘅話咧，負息呢個問題咧就成為咗市場嘅焦点啦。咁而据新西兰嘅利率期货价格变化显示咧，而市场估计啊，喺今年里边咧，新西兰咧出现负息嘅可能性咧，相当之低嘅，即系得个14%嘅啫。咁但系到咗明年二月份咧，出现负息嘅机会咧就高达70%噶。咁啊，至于新西兰央行执行负息嘅日子会唔会较市场预期更加早咧？咁样嘅，咁我哋喺今个星期三咧，就要密切留意住咧新西兰央行嘅议息会，睇下新西兰央行会唔会俾啲启示我哋。 咁今个星期三咧，仲有一啲咧采购经理指数喎，系咪啊？ 冇错，系啊，咁因为临近月底啦，咁通常咧呢啲采购经理指数咧就会公布啦。咁而喺今个星期三嚟讲嘅话咧，欧美日同埋英国咧将会咧系分别咧系公布佢哋嘅九月份嘅采购经理指数噶。咁我哋记得喺八月份嚟讲嘅话咧，除咗日本之外咧，欧美同埋英国咧，基本上咧佢哋嘅采购经理指数咧都系50点嘅乘商分界线之上噶啦。咁即系反映到咧就话佢哋嘅经济咧其实咧已经系复苏紧嘅。咁但系咧随住我哋见到咧近期咧，欧美的疫情又再转差啦，咁会唔会咧令到呢个数字咧会又跟住转弱咧？嗱，咁所以咧今个星期咧就要留意住啦。 咁睇到美国方面嘅市况咧都消息连连啦，咁先有比较 update 啲，譬如汇控嗰个事件，咁好似两边都唔系好站得住啊，啲股民已经惊噶啦。咁嚟紧咧仲有呢个美国总统嘅辩论大会，究竟咧喺个投资方向嗰度啊有啲咩启示咧？真系要交俾咧温生帮我哋咧详细咁样分析一下啦。 好啦，咁首先咧我哋睇翻一啲最新嘅民调先啦。咁截至到去到9月3号至16号呢一段日子里面嚟讲嘅话咧，就有九间民调公司咧就公布咗咧就系特朗普啦同埋拜登啦嗰个民调噶。咁综合九个唔同嘅民调嚟讲嘅话咧，得出嚟嘅结果咧，而家市场咧依然咧系比拜登咧佢嘅平均嘅支持率咧系高达咧系49%嘅。咁相反特朗普嘅支持率咧只系得个43.2%嘅啫。咁所以系输成六七个百分点到啦。咁下个星期二嚟讲嘅话咧，将会系首轮嘅总统嘅辩论嘅。咁辩论咧，大家都知啦，就特朗普嘅强项啦。咁而家咧就市场嘅关注咧，特朗普咧能唔能够喺下个星期二咧就反败为胜，喺个辩论之后嚟讲嘅话咧，个支持率咧就反超前拜登。嗱，点解我咁关注个美国总统大选咧？嗱，首先我要做出个声明先啊，我唔理系特朗普赢啦，或者拜登上台都好啦。咁咧，我基本上咧，我係睇淡美元嘅大方向係不變嘅。嗱，點解我會繼續係睇淡美元，唔理邊個總統上台咧？因為要明白一樣嘢咧，而家令到個美元匯價下跌咧，最重要咧就係被即係歐羅啦，同埋人民幣咧係蠶食緊咧個美元，同埋挑戰緊美元嗰個主導嘅地位、領導嘅地位。咁所以呢一樣嘢咧，所以邊個總統上台咧？我相信咧，人民幣要國際化去蠶食美元嘅地位啊，歐羅要進一步去即係去搶。 搶美元嗰、那個嗰、那個儲備嘅地位啊，呢啲都唔會改變噶啦。咁所以呢個咧係我一直睇淡美金嘅最重要嘅原因。咁但係如果咧係拜登上台嘅話咧，由於佢嘅政策咧就係、是、較為係不利於股市嘅，咁所以佢上台嘅話咧就可能咧會令到咧即係個股市會可能會跌啦，會令到資金啊走翻去美元避險啊，可能會為短暫嚟講過咧個美元咧係帶嚟嘅支持嘅作用。咁但係相反嚟講，特朗普如果一旦連任嘅話咧，由於大家都知啦，特朗普一向都以個股市作為佢嘅政績噶嘛。咁如果個股市能夠繼續做好嘅，咁資金咧就可能唔需要再喺個美元度避險啦，可能會降低個美元嘅需求啦。咁反而咧會令到加速個美元匯價嘅下跌嘅。咁所以咧下個星期咧，下個星期二啊，記住一個辯論，29號嘅辯論咧，就大家要留意住咧，特朗普能唔能夠喺個辯論之後個支持率能夠反超前拜登？咁呢樣嘢咧係對往後個整體個美元、整體個股市都相當之重要 嘅。係咁啊，大家可以買包花生一路睇啊，好睇過美劇嘅應該呢一個嘅選舉嘅辯論咁樣啦，第一回嘅辯論啦，咁啊仲有往後應該仲有更加多嘅。咁啊，睇完美金方面啊，不如温生又帶我哋睇埋日元方面嘅情況啊。 日元咧，我好耐都冇提及噶啦。點解咧？因為日元咧悶到不得了嘅。日元咧基本上咧喺過去五個星期咧都喺大致上喺105至107對一個美金呢個少少嘅200點裏邊咧係波動嘅啫。咁但係咧去到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個日元嘅匯價咧突然間咧就係升穿咗105啦。咁啊而家咧就挨近啲104對一個美元嘅位置啦。咁啊記住啊，越少日元對一個美元，日元係強啊，即係因為佢係對幾多個美金。咁所以見到日元咧近期咧就強咗，咁啊強咧，其實咧就唔係話冇原因嘅。我覺得原因咧有好幾個。第一樣嘢嚟講嘅話咧，上個星期聯儲局嘅議息會咧就暗示咗啦，就話未來三年去到2023年咧都未必會同你加息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是、當然對敏感嘅日元嘅，即係敏對日元較為對個息率較為敏感嘅日元嘅匯價咧係利好嘅因素嚟㗎。咁啊相反嚟講，上個星期嘅日本央行嘅議息會咧，日本央行咧就冇即係冇暗示推出要額外推出個量寬嘅政策，咁所以咧一來一回情況之下嚟講過咧，咁呢個係個貨幣政策上咁啊係支撐咗個日元嘅匯價呢個此其一。咁啊第二樣嘢嚟講過咧，當然我哋要留意住啦，跟住嚟就有美國總統嘅選舉啦，咁呢個係將會帶嚟一個好不穩定嘅因素啦。咁啊跟住之後再等多一個月咧，就會係呢一個嘅英國要準備脱歐啦。咁呢個如果英國一旦脱歐嘅話，如果係冇協議之下脱歐，而家同埋英國而家似乎望落去咧，都幾似係冇好大機會冇協議脱歐。咁嘅時候咧，不單止會對歐對英鎊會帶嚟衝擊，對歐羅某程度上都會帶嚟一定嘅衝擊。咁所以呢一樣嘢，當你英鎊又受到衝擊，歐羅有機會又受到影響，美金又有機會即係個息率嗰方面又唔係咁理想。咁所以呢個咧係解釋咗咧點解啲人咧喺上個星期尾段咧就開始咧將啲資金咧就轉移到日元避險嘅最重要嘅原因。咁當然啦，我要強調啦，日本嘅經濟真係好差㗎，因為佢已經係連續三個季度嘅 GDP 係負增長嘅按季比，咁所以佢係基本上係衰退㗎啦。咁再加埋佢又冇咗東京奧運啦，咁所以佢嘅經濟第三季都唔知去好得去邊。咁所以但係日元就勝在咧，佢係有呢個避險功能啊。咁所以呢個咧就係解釋咧點解日元近期強嘅原因。咁同埋咧亦都要提防佢可能會更加強，咁所以要小心啲啦。 咁所以即係投資者又可以諗下 yen 有冇機會做啲短期操作啦，或者都要。 冇辦法啦， 係啦，咁呢個就真係爭啲啊！睇下嗰個旅遊氣泡幾時先可以拋到出嚟啊！咁但係星期五咧，仲有一樣嘢咧，值得睇下咁啊，或者有啲投資機遇喎，係咪啊，温生？ 冇錯啦，咁咧就係富士羅素指數公司咧，就好大機會喺今個星期五咧，就將中國國債咧就又納入埋佢嘅個全球政府債券指數裏邊嘅。咁富士羅素指數公司納入個中國債券喺佢嘅指數裏邊。個機會有幾高呢？我相信都高嘅。咁點解呢？因為大家唔好忘記，近期呢全球嘅政府嘅債息呢其實都係相當之唔吸引嘅。例如你美國十年國債嘅孳息率得個 0.67%， 例如你個日本嘅十年債券嘅孳息率係 0%， 例如你個歐洲嘅債十年債券嘅孳息率係負嘅回報。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過呢，中國嘅十年國債嘅孳息率大致上而家係有 三厘嘅水平咧，咁咧系变得系相当之吸引。咁所以咧纳入中国嘅国债入去佢富时嘅全球政府债券指数里面嚟讲话咧，可以加强咧佢嗰个全球政府债券嘅吸引力啊，个指数嘅吸引力。咁所以咧，我相信咧佢纳入去嘅机会好大嘅。咁如果纳入去嘅话咧，咁可能咧会令到好多基金啊要即系因为个指数转变嘅关系啊，要买多啲中国国债啊。咁嘅时候咧，可能咧会令到有而家市场估计咧有1400至1700亿嘅美元咧，可能咧会流入去中国国债。咁呢一方面嚟讲嘅话咧，有两件事会留意啦。第一，可能会帮助到人民币嘅汇价嘅推升啦。咁但系呢样嘢我唔排除可能已经反映咗嘅啦，7788噶啦。第二样嘢要留意咧就系、是、如果全球更加多人去买中国国债嘅时候嚟讲嘅话咧，咁当然咧亦都会帮助到。到咧就係、是、中國即係個人民幣咧係國際化，因為你好多人要買你中國國債，你就要買人民幣先，咁會令到人民幣國際化咧係更加行前一步嘅。咁中國人民幣越係國際化嘅話，咁當然係會對美元啊匯價不利咧，會蠶食美元嘅地位啦。咁所以呢個又係令到美元有機會跌嘅另一個原因嚟嘅。 完全明白曬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咧全球嘅財金大事件咧。唔該曬温生，咁我哋下個星期一再傾過好嘛？唔該曬你，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二台通识六十秒。 众所周知，行雷闪电一定要留在安全的地方，否则被雷电劈中的话，真是九死一生的。不过来自美国的护林员沙利文，一生中被雷电击中7次都大步揽过，他的经历还列入了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可以说是真正的雷神。沙利文在1942至1977年之间进行户外工作的时候被雷电劈中7次，虽然每次被雷劈都令到他周身伤，不过次次都好彩大难不死。自此沙利文遇到风暴都会停低火车，直至到风暴完结，希望可以避过雷击，亦都会随身携带一樽水，以防止雷电令到自己着火。虽然香港普遍咧都系高楼大厦比较多，亦都有避雷装置确保大家嘅安全。不过市民被雷电击中嘅意外亦都时有发生。如果遇上雷暴嘅话，大家要记得尽快返回室内，以策安全啊！ 声音演绎彭嘉宾， 二台通识六十秒。 灰色，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嘅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嘅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嘅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时间都差唔多到早上嘅8:30嘅啦，咁啊今朝早咧忘记咗同大家睇， 要睇通胜啊， 系、 哎、 啊， 可能你都唔想睇嘅， 我想睇啊， 我都想知道、 啊。今日啊，农历8月初5啊，適宜咧就祭祀啦、沐浴啦。但系忌咩咧？就移晒啦、入宅啦、出行啦咁样。咁、如果唔系咁适宜出行，咁就留翻喺屋企啦。 啱啊！ 留家抗疫啊，继续我哋呢一个嘅对抗啲病毒都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过去3个星期日在元朗的交通黑点打击违例泊车，共发出超过2800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其中针对元朗市中心的违泊车辆大约有1700张。警方說執法行動特別針對在限制區和巴士站違例上落客或者貨物、停車等候時間過長、非法進入黃格等。美國加州聯邦法院一名法官頒布臨時禁制令，阻止美國政府針對騰訊旗下應用程式 WeChat 的禁令生效。 除了暂缓商务部将 WeChat 从美国应用程式商店下架的命令，亦都阻止商务部禁止用户透过 WeChat 在境内的其他交易。法官认为，虽然同中国相关的国家安全威胁一般证据有好多，但同 WeChat 有关的特定证据不多，认为政府的行动移除了 WeChat 用户的沟通平台，影响他们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获赋予的权利。另外，腾讯说华府的禁令生效之后， WeChat 除了可能无法在美国获得新用户之外，现有用户更新程式的时候亦都可能受到负面影响。公司正是进一步评估，并且会继续与华府以及其他相关利益者磋商，以达成长远解决方案。英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反弹，单日再多近3900人确诊。政府首席医学顾问克里斯·惠蒂稍后公布疫情的最新数据，预料会提到疫情正是向错误的方向发展，目前正是处于大流行的关键时刻。卫生大臣夏国贤早前警告民众必须遵守自我隔离的规则，否则会被处于巨额罚款，又未有排除再次实施全国封锁。伦敦市长简·世德形容伦敦的疫情明显正在恶化，希望快速制止病毒在市内扩散，强调行动宁早莫迟。他今日会同市议会领袖开会，之后会向政府建议在伦敦实施的防疫措施。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2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全部由境外输入，分别来自广东、内蒙古、上海、云南、陕西和福建，没有新增疑似和死亡病例。新增25宗无症状感染病例，仍然有397人接受医学观察。内地累积85291人确诊，4634人死亡，80484人康复出院。吉林长春一份由俄罗斯入口的冷冻鱿鱼酥包装，在常规的筛查之中对病毒检测呈阳性，相关部门封存全市相关产品，展开源头调查，并且对环境、库存产品和相关人员进行核酸检测，目前结果全部阴性。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4.52，瑞士法郎0.911，加元1.319，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9.63美元，卖出1950.73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翻青沙公路啦。咁较早前青沙公路嘅支路落去西九龙公路，即系3号干线啦，近住海丽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大车多，咁呢条车龙咧就褪前咗去到君汇港嗰度啦。咁而家龙尾就去到海丽村。重复多次啊，就系、是、青沙公路嘅支路落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呢一条支路咧车多少少啫。咁前少少3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君汇港呢一段咧，就系挤塞，龙尾咧就去到海丽村。咁山顶缆车咧今日系暂停服务噶，因为呢个维修保养工程啦。咁山顶缆车系暂停服务噶。暂停服务啊！咁新加嘅15号线中环至到山顶呢条路线咧，系会改经花园道缆车站。15号C 呢一条咧，中环天星码头去花园道缆车站嘅路线就系暂停服务啊！山顶缆车服务暂停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

同埋進展係點樣先？嗱，本港新冠肺炎疫情回彈，尋日咧就再增加有23個人係感染嘅，咁啊連續兩日咧係回升至咧係雙位數，咁只係咧有4宗係屬於本地感染，嚟自大圍交通城啦，旺角嘅另外有兩個家人嘅群組啦。剩翻咧就係19宗都係屬於咧外地輸入嘅個案，咁而當中咧有15個人咧分別係由印度同埋尼泊爾嚟到香港之後確診嘅，包括咧一名外佣啦，另外亦都有一名確診男子咧就係由呢個爆疫嚴峻嘅歐洲嗰度咧係嚟到香港嘅。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啊就指歐美疫情反彈。滞留香港嘅呢一个人咧吓，即系滞留港人咧就陆续回流啊。咁啊，本港输入确诊个案压力就较第二波为大，促请港府咧要求欧美抵港嘅客机喺登机前咧需要作出呢个检测。咁而抵港之后应入住咧隔离营或者咧系定点酒店检疫，避免引发本港第一波嘅新一波，对唔住啊，系避免引发本港新一波嘅疫情嘅。嗱，本港咧，寻日新增有23宗咧系新冠肺炎确诊个案，咁系较前日19号咧系新增嘅13宗咧系急增嘅，亦都系踏入咧九月以嚟咧系单日宗数最高嘅。不过当中咧只系有4宗系属于本地感染，剩翻落嚟19宗咧全部属于咧系外地输入个案嚟嘅，咁啊包括咧系3名外佣啦，同埋一名海员嘅，咁咧都系响9月18号抵港，咁其余人士咧分别就系由印度咧同埋尼泊尔抵港，亦都有一名咧62岁男子咧上个礼拜47号咧就喺瑞典度抵港嘅，咁呢个嚟自今天咧就系香港经济日报嘅港文报道嚟嘅。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今日文汇报嘅港文啊，讲到啦，消费报仇咁报，咁啊疫情随时咧复爆，咁啊讲到市民抗疫疲劳啊，经历咗长时间嘅社交距离限制之后咧，一旦疫情放宽同埋咧规限放宽同埋疫情缓和咧，就立即到处消费啦。记者咧，琴日去到九龙区视察，街上咧系人来人往，更加有部分较年长嘅市民咧系冇戴口罩上街噶。咁啊，唔少食肆咧门外亦都有长长嘅人龙。市民排队嘅时候咧，虽然系冇违反限聚令，不过佢哋彼此之间嘅距离咧，咁啊好似完全冇意识要保持社交距离咁样。咁有食肆咧都系来者不拒，全场爆满，违反咗政府咧讲咗话只能够安排一半客量入座嘅规定。咁啊，睇下商场啦，商场人流咧亦都系络绎不绝嘅。记者琴日咧去到深水埗视察啦，除咗黄金商场嘅人流拥挤之外咧，亦都有玩具街之称嘅福荣街咧游人不绝，更加聚集咗一家大细。唔少家长亦都系带住子女咧去选购玩具同埋中秋节必备嘅灯笼。咁啊，有带同住两名仔女嘅小朋友嘅呢一个家庭咧，就讲话啦，人数咧虽然系超过咗四人，但系就话如果咧系食嘢嘅话咧，就会遵守限聚令，分开咗做两张台。又话啦，街上面人山人海，就会避免同路人有接触，并且咧系带咗足够嘅消毒装备，例如系湿纸巾啦、搓手液等等嘅。咁啊，呢一名咧受访嘅市民就表示啦，佢话因为咧困得太耐啊，咁啊，所以咧，就算系附近嘅食肆咧出现人龙咧，相信唔少人咧都系有同样嘅心态，所以咧就想趁住假日咧系外出透气嘅。咁啊，许树昌咧接受咗呢一个嘅访问嘅时候咧，就讲到话啦，本港疫情咧虽然系有放缓嘅迹象啦，但系新增嘅确诊个案之中咧，仍然系有不明源头嘅病例出现，代表住社区咧仍然系有隐形传播者噶，并非系绝对安全。但系而家咧市民嘅防疫意识咧已经减弱啦，更加以报复式消费嘅心态外出，担心咧喺冇安全嘅社交距离底下咧，系存在住病毒传播嘅隐忧。 他就以西班牙、英国和法国为例，指出以上国家都是曾经放宽过防疫的限制，民众放松意识导致到疫情再度爆发，需要再度收紧措施，所以就劝喻市民仍然是要避免去到人多挤迫的地方聚集的。这个是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好，谢谢芭比。再看看来自信报方面的报道，讲到就是今天星期三23号的时间，中国全国将会就是重新恢复办理到访澳门的自由行签注。11黄金周是自由行全面重开之后首个的长假，不过澳门赌场营运商已经率先就是作出期望管理，预计黄金周或者会较预期就是失色的。其中就有赌场的总裁就直言说到对黄金周市道不敢抱有太大的期望，估计博彩收入仅仅是只能够回复去到就是去年同期的三成至三成半，教券商预期复苏至一半的水平为低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缓和了，但是中国旅客仍然集中在就是国内旅游，还未见到一个就是叫做报复式出游。根据就是报章的统计，澳门六大博企旗下总共27间的酒店在10月1号至8号的黄金周期间，只有3间在个别的日子录得爆满，大部分酒店平价客房仍然可以就是被人预订的，和以往一房难求的虚陷情景可以说就是差天共地。他们都说由于防疫措施仍然实行，例如进入赌场要出示病毒检测证明，以及就场内设有社交距离限制，对博彩收入的复苏造成一定的阻碍。他们形容赌客最忌的是什么呢？窒头窒势， 搭膊头， 赌得不畅快。系啦，佢系咁样形容嘅吓。咁但系佢强调防疫嘅工作非常之重要噶，不介意咧就系影响啊赌业复苏嘅步伐。佢哋话宁愿小心啲。咁如果赌场出现确诊啊，其实就连生意咧都冇得做，到时仲惨啊吓。咁啊，内地已经咧就先后恢复为珠海以及咧就广东省嘅居民办理自由行签注噶啦。咁啊，澳门嘅博彩收入近期已经见到明显嘅回升。咁但系复苏速度仍然系未见入到一个预期，未去到咧就系预期咁样噶。佢哋话到博彩收入复苏嘅较预期当中可以话系为慢嘅，主要由于咧就系申请自由签注嘅手续咧都几麻烦，唔系好方便啊。例如咧就未有设有一个咧就系叫做自助签注机，加上中国打击境外违规博彩活动，虽然咧就唔系针对澳门，咁但系已经影响到咧就系贵宾厅赌客以及咧就中介人啊喺澳门博彩同埋从事博彩活动嘅意欲咁讲。以上嚟自信报嘅报道噶。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同大家咧转睇下明报啦。明报嘅内页港文当中咧，就有一个嘅特备嘅篇幅啊，咁就讲到话系叫逆境前行嘅吓，逆啊就系、是、疫情嘅逆啦。咁啊，当中咧都有一啲嘅访问啦。咁啊，其中咧喺呢个港文当中咧，就明报咧就有咁嘅报道，就本港咧第三波疫情咧系见放缓，但系众多行业咧仍然系水深火热之中。咁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早前就表明啊，去到明年嘅三月底咧，財政儲備咧會由係1.1万多亿元係驟降至咧8000多亿元嘅，咁只係相當於咧係12至13个月政府嘅開支。嗱，香港總商會總裁梁兆基咧，佢認為啊，財政儲備降至到5000亿元咧，將會係極限。即係若果第四波來襲嘅話咧，政府只有力再推多係一輪嘅支援措施嘅啫。咁佢建議咧，政府考慮透過咧發行呢一個綠色債券去籌集資金，咁啊替可能需要嘅財政支援去儲子彈。即使咧用唔著，亦都有利香港發展咧，係綠色債券市場咁講嘅。香港總商會咧八月中嘅會員意見調查顯示咧，無論大型企業定係中小企咧，都認同特首喺下個月公布嘅施政報告咧，首要任務就係抗疫同埋咧係改善醫療，反映商界咧都認同啊，防疫抗疫咧係經濟恢復嘅基石嚟嘅。 咁剛剛咧喺五月初係出任呢一個總商會總裁嘅梁兆基咧，佢接受明報訪問嘅時候表示咧，香港係小型開放城市，跨境人流咧對恢復經濟至關重要，就唔似中國或者美國咧有龐大內需市場，香港內部消費咧好難填補咧係跨境活動停頓留低落嚟嘅空缺嘅，所以佢希望咧現有嘅病毒檢測可以咧係再加快，咁以局部恢復咧跨境人流，最重要就係恢復咧同內地嘅交往。咁話呢個嚟自今日咧明報嘅報導嚟噶。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今日《東方日報》嘅頭版頭條咧，就講到政府自身難保，機電署層層鼠。咁佢呢個副標題咧又係好押韻噶，總部大樓任住任攤。電線天花通通咬爛， 哎呀，又攤又爛 啦！咁啊，講到咧就係坑渠老鼠升格啊，堂而皇之咁樣走入政府大樓。有網民咧就喺一個 Facebook 嘅專頁嗰度咧就貼文，指話機電署總部大樓咧每層咧都出現老鼠嘅蹤跡啊，天花板被咬爛，批評管理層咧唔肯正視問題。咁亦都有該處嘅工程人員透露啊，話鼠患咧已經存在超過一年，擔心。老鼠在这一年间不断繁殖，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就批评高层和外判的物业管理公司人员就没有跟进到。机电署员工陈小姐就话啦，今年曾经在办公室见到老鼠奔走，咁啊担心老鼠会散播细菌啊，同事就自行购买老鼠胶板去捉老鼠，至今咧捕获咗数只小老鼠，咁而同事亦都有促请上司要求派食环署咧嘅人员嚟到灭鼠噶，及后咧就冇再见过老鼠出没，咁啊不过咧陈小姐就依然担心啊，佢话食环署咧系冇查出过老鼠嘅源头，同时间咧就推测咧系总部大楼附近嗰度嚟噶，咁啊年初开始有多个嘅地盘动工，令到老鼠搬家，咁啊再加上咧公务员咧喺疫情底下咧就在家工作啦，以致到空置嘅办公室咧成为咗老鼠嘅新居，就促请当局咧系恒常咁样咧嚟到灭鼠噶。咁记者咧，琴日亦都去到机电署九龙湾总部嘅大楼视察啦，发现咗该处附近咧有一个正在兴建嘅地盘，总部外围嘅花槽咧有大量被弃置嘅水樽啦、饭盒等等，而内部嘅垃圾房咧亦都系堆满住呢啲嘅纸皮箱啊等等嘅大型垃圾，状况咧系混乱噶，卫生情况咧亦都系令人担忧。大楼附近咧多处亦都已经贴上咗以放置有毒鼠痢嘅告示。机电署亦有回应翻报章的查询的时候就话啦，接获咗喺总部大楼发现鼠踪的报告之后咧，已经密切跟进，邀请咗相关部门提供意见，亦都聘请咗专业的灭鼠公司在大楼内咧就系放置咗老鼠的胶啦、老鼠笼啦、老鼠药等等，而大楼的相关位置咧亦都系已经加装咗铁笼咧去堵截老鼠咧从大厦外的管道同埋咧呢啲罅缝嗰度咧进入大楼噶啦。咁亦都强调啊，已经不时提醒同事保持办公室整洁同埋妥善存储食物，咁啊以杜绝鼠患，并且咧就话会继续密切留意情况咧去采取相应嘅行动。咁啊希望真系有效可以灭鼠啦。 好，跟住再睇埋嚟自《星岛日报》嘅独家报道啊，吓讲到咧就系报章得悉啊，咁啊曾经成为城中热话嘅风水师，搭上就系千亿女富豪龚如心啦，最终因为伪造遗嘱罪成，沦为阶下囚嘅陈振聪，咁啊将会喺明年嘅7月3号咧就刑满出狱啦，系啦，咁啊被重判入狱12年嘅陈振聪，咁啊因为喺狱中行为良好，咁啊扣除1/3嘅假期，实质咧就系坐8年监噶。佢重获自由之后，将会咧就展开报章形容大反击，咁啊洗脱个人污名之外咧，另外啊亦都咧就系会将佢同龚如心过去15年相处嘅日事，就以一个叫做聪心说为名出书。 聪心说啦， 聪明个聪，心脏个心啦，即、 okay, 系大家个名啦。 系啦系啦。 好啦，咁啊，《星岛日报》咧取得部分嘅手稿，个手稿喺照片嗰度睇到系原稿纸嚟噶吓。取得部分嘅手稿，咁啊，陈振聪喺书中披露龚如心临终前啊喺病床当中讲到咧，就系本来挺好的，与老爷的官司完结，天下太平了，为什么现在才来生病，真的很不服气。咁啊，呢一个书咧就话到啦，将会面世嘅聪心说啊，陈振聪就用咗7个月嘅时间完成，咁啊有多个嘅部分。 份噶。字里行间咧就反映出啊，虽然咧就系名下有800亿嘅资产，即系讲到阿龚如心啦，掌管整个华贸集团嘅女富豪啊，咁啊，但系原来拥有一颗咧就系少女心，以及咧就系充满幽默感嘅。陈振聪亦都提到龚如心经常教导佢做人做生意嘅道理，咁啊话到啦，总之生意赚钱系一定要没有休息的心。要有最濃厚的賺錢興趣先至會成功。咁啊，龚如心更加盛讚啊，李超人話：我真的佩服他夠聰明夠辣啊嚇。不過陳振聰喺書中亦都形容啊，龚如心同埋丈夫咧就以吝惜啊慳錢聞名噶。五十幾歲嘅龚如心甚至乎咧原來有個稱號啊，揾我話到叫做滅絕師太啊嚇。咁啊，其他內文大家就留意翻報章啦嚇。 稱號嘅嘢，咁我記得陳振聰好似都好多其他稱號嘅，又咩咩？形容佢嗰個牙齒嘅名字又有啦、 哦， 我記得嚇，好、多 好多好多嚇，以上係星島嘅獨家。 香港電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週推介。 近睇 MTV Video Music Award 当中咧，见到佢嘅演出可以话系非常之精彩啊！骑住一个超大型嘅 Mirror Ball， Miley Cyrus Midnight Sky。接完呢一首歌，解释咗佢嘅生活态度啦，同埋佢嘅爱情观啊，连续两个礼拜占 Hong Kong Top Ten 亚军宝座，坐亚望冠啊 ！Miley Cyrus 嘅新歌《Midnight Sk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Good morning， 小白同埋 Baby。 Good morning， 阿华梅姐。 系啊，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晨吓。嗱，咁咧嚟紧呢个礼拜咧，好紧要啊！有啲同学咧都系需要咧，真系翻到去学校嗰度咧啊。翻學啦， 系啊，弟弟都要啊， 系咪啊？嗱，小白嘅工资又要啦，咁啊，唔知道阿 Barbie 嘅千金又 就下星期咯， 系咪啊？再一个星期嗬，嗱好啦，咁咧要问下大家有冇做好准备啦？先嚟问下，有啲咧。准备做好嘅话咧，作为家长啊或者学生咧、啊，以至到学校嘅教学嘅老师啊等等咧，都会安心好多啦，系咪？问下啦，有冇话喺复课前咧一齐准备上课嘅用品啊？ 有。 咁就啱啦，包括咗啲书包啊、文具啊咁样，等佢哋咧啲校服又试着下咁样，等佢有一个咧适应期吓。咁仲要有口罩啊、啲消毒用品啊吓。 系有齐晒。 好啦，另外有冇话同你嘅小朋友啦，去多讲一啲佢情绪嘅情况啊？譬如问下，哎呀，仔仔啊，或者妮妮吓，担唔担心嗰啲嘅有病啊？又或者咧，会唔会担心啲功课追唔？想啊，多啲问校吓，多啲咧同佢哋咧倾下你嘅谂法系点啊？咁样 呢个冇添， 我都冇喎，我净系鼓励佢啫， 系咯， 得噶啦， 鼓励都系好嘅吓，咁但系就唔好啲，得噶啦，呢啲系属于我觉得有啲敷衍啦，咁啊多啲倾下情绪吓， 好， 咁仲有冇为佢哋咧定立时间表啦，调整下作息同埋生活嘅模式啊？ 有 啊，咁就啱啦，因为惊佢哋咧太耐咧冇话早起咧。習慣一個定時咧嚟到翻學啊、出門啊咁樣嚇，都需要嘅，都係習慣下。好啦，另外有冇話亦都同佢哋要調節好咧？點樣去處理咧？大家隔開咗啦，即係你有你翻學啦，父母咧要翻工啦，即係有一種分離嘅境況啊。都有啊， 因为不嬲都系咁噶咯。 啊，咁啊，小白你要同阿 Barbie 咧讲解一下，分享一下，知道未啊？ 好好好。 咁啊，做足呢啲准备咧，咁就好啦，可以准备开学翻学啦。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翻学上堂做足准备，家长放心，学童无忌。 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水泉澳村。近住水泉澳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噶。重复多次，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水泉澳村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沙田路出九龙，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就在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着北角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太古城。在九龙蒲岗村道来回方向近着凤德道一带就挤塞，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奥运站车多，龙尾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秀茂坪道去返连德道方向近着宝达村一段都是挤塞。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屯门公路出九龙近着青龙头车多，龙尾大榄上斜。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啦，较早前沙田路出九龙近住水泉澳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啊，咁但系车龙都有待消散啦，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嘅，就是沙田路出九龙水泉澳村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啦，排翻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另外由于有维修保养工程，山顶缆车是暂停服务，新巴15号线中环至山顶就要改经花园道缆车站，新巴15号C 中环天星码头至到花园道缆车站都是暂停服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你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帮我们分析大市。 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 Jason， 星期一的早上交给你帮我们做个大市的前瞻啦。 好，咁上个星期呢就即係美股呢就反复就回落㗎。咁道指跌唔够 0.1%， 但係呢标普500指数同埋呢纳指呢都系跌超过 0.6%。咁如果睇返标普500指数呢仲要系连跌咗3个星期添。咁创咗呢接近一年以嚟呢最长嘅跌浪嘅。 咁美股咧就即係出現一個調整浪啦，咁樣咁暫時主要都係因為咧呢個科技股啦，咁就因為股值太高啦，另外一方面咧亦都係即係臨近呢個總統大選啦，出現咗一個不明朗因素啦，咁所以投資者開始咧就即係沽貨獲利㗎嚇，咁所以咧暫時嚟計咧即係睇翻科技股都係會比較弱少少嚇，咁亦都會咧拖累翻香港呢一邊咧嘅大型嘅科技股嘅表現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就香港呢一邊咧，就近排就非常之多嘅新股啦，咁啊抽走咗市場上面嘅資金噶，亦都係咧令到市場咧個成交咧就即係慢慢回落嘅一個大嘅因素。咁所以今個星期咧，仍然有唔少新股係排住隊嚟上市嘅嚇。咁好似依家咁樣啦，咁其實已經係有幾隻咧，即係第二上市嘅新股啦，咁樣咁啊，例如咧再定醫藥啦，又或者係呢一個即係。其他嘅新股啦，咁都會咧係令到市場上面咧個資金咧係比較少嘅，咁所以今個星期預計港股仍然係喺呢一個24,200點至到24,800點之間咧就係上落嘅，咁所以今個星期暫時都唔會有太大嘅即係波動啦，又或者係一個突破性嘅變化嚇，咁所以依家咧暫時都係咧持貨咧比較輕咧就會好啲嘅嚇，咁睇翻依家就黑期都係24,400點附近啦，咁上落嘅嚇，咁所以咧暫時嚟計，今個星期如果你話冇乜太大心水嘅話，其實都係倒不如都係抽新股，又或者甚至乎咧就即係教案觀火咧，靜觀其變好過啦。 咁啊睇下資金會唔會靠拍新股市場啦。咁啊今日咧聽眾啊陸小姐就問只比亞迪電子，佢就41蚊買嘅，咁啊現價位都去唔到自己買入嘅價錢啦。咁啊究竟呢只股份應該點去操作咧？交俾 Jason 分析下。 其實咧就比亞迪電子咧最近個業績啦，即係公布八月份個業績都係非常之靚噶嚇，咁盈利增幅超過1倍嘅，咁即係業績之後咧，其實亦都係咧大幅咁樣去炒上啦，咁上到去咧最高咧就係去到43.7嘅嚇，咁呢一個係歷史高位嚟嘅。咁另一方面咧，就即係比亞迪電子咧，亦都進入咗呢一個蘋果嘅供應鏈啦，咁就幫佢生產呢、這、一個即係、就是、iPad 嘅嚇。咁所以咧，其實就最近有唔少嘅利好因素，亦都反映咗喺比亞迪電子嘅股價上邊。咁最近就即係叫做咧回吐翻少少咯，咁啊落翻去39.95嘅位置。咁但係走勢上咧，我自己睇仍然係處於一個上升嘅趨勢嚟嘅。咁所以陸小姐如果係本身喺41蚊買咗嘅話咧，咁其實都可以即係揸住嘅，咁就先設定翻個即係指示位啦，大約就喺37啦咁樣。如果唔跌穿呢一個位置咧，其實都仍然可以持有。今日博比亞迪電子咧之後會再創新高嘅。 完全明白曬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著名財經專欄作家 Jason 毅力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聽眾嘅問題嘅。唔該曬 Jason， 我哋下個星期傾過。拜拜， 拜拜。 我係阿歐。我好鍾意飲奶茶嘅，朝头早呢有一杯香滑嘅奶茶呢加一个好食嘅早餐啦，就係、是、一个最好嘅早上啦，当然要听实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哇，阿歐嘅最好嘅早上就比较简单啲呀，整杯奶茶就掂啦。咁但係呢我哋晨光第一线咧，最好嘅早上，当然咧就系、是、听众朋友咧都听得开心之余咧，又可以咧同我哋通到话啦。咁、我哋都想听下你嘅声音噶嘛。咁啊，今日咧本来都预约咗有一位咧，系啊，吴婆婆系啦。咁佢咧就会喺啊晨光 Morning Call 嘅时候咧就做个点唱嘅。咁、但系阿小白咧，我哋嘅 Morning Call 专员咧就联络阿吴婆婆嘅时候就联络不上。咁、啊，想喺呢一度咧。先作一个呼吁，阿吴婆啊， 系 吴婆， 系 嗱，如果你而家听到咧，你就记得啊，阿小白咧会打电话俾你啊，依家，咁你记得听电话，知唔知啊吓？又或者阿吴婆啊，你身边嗰啲屋企人咧、啊，如果认得你嘅话咧，记得都提下吴婆咧，听下小白电话，咪等咧。我哋就当你放弃㗎啦，今日唔得闲，咁我哋稍后呢先再公布究竟今天需唔需要呢、请大家呢執返个靓丑、打一阵呢先再通知大家我哋俾阿吴婆婆呢就多一个机会先。 系星期一呢这个时间就要交俾小白亲子百分百啦。 好忙啊佢。 嗯。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头早，我哋亲子百分百啦。今日咧喺电话侧边啊，邀请到咧就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住宅社工啊，嘉嘉喺度嘅。早晨啊，嘉嘉。 早晨啊，各位。 系啊，嗱，今日咧就星期一啦，哇，好快脆，眨下眼咧就会去到星期三噶咯。星期三有啲咩重要嘅日子呢？啊，咁啊就系我哋好多嘅学生啦，部分咧都已经可以复课啦，例如咧。我仔仔啊 ，K3 啊，终于咧，哇！我都忍唔住讲句啊，做家长嘅有部分嘅家长开始解脱啦，啊嗱 K3 啦，同埋小一咧都系可以复课啦，翻学啦。咁我自己仔仔咧，今年就系 K3 啦，佢已经咧好耐冇翻学啦。咁啊，而家可以准备定翻学嘅时候咧，喂，我做父母嘅心情咧好雀跃，嘉嘉。 我感受到你可能仲雀跃过你小朋友。 梗系啦，嗱，我咧有问过佢嘅。咁耐冇翻学，佢话唔挂住学校啊，咁我初头梗系谂住佢会答，哇，好挂住啊，但佢竟然答我，我爸爸我想喺屋企咁样，好啦，咁我梗系惊啦，即系作为父母噶，想屋企真系唔想翻学啦咁样，我就讲咗好多咧翻学嘅好处，例如识到朋友啊，识到新嘅知识啊，识到好多新嘅字啊，咁出街可以自己睇餐牌呢啲好处咧，佢就讲翻啊。佢中意翻學啦，咁樣其實我哋好多嘅準備咧，都要係咪父母同小朋友一齊要 ready 嘅咧？ 系啊，其实咧，你个小朋友嘅状况已经叫几理想啦。 系啊， 之前咧，系啊，之前听过有一啲个案咧，就是、因为长时间喺屋企啊，咁同埋疫情咧，所以啲家长成日都唔出街。咁啊，小朋友长时间好似即系隐蔽青年咁样咧。咁啊，有啲小朋友起身咧，系直头系唔刷牙啦，问翻个爸爸妈妈，其实点解要刷牙噶？刷牙嚟做乜啊？咁样。咁连呢啲我哋话自理啊，即系有啲小朋友直头自理都唔想做。咁啊。更加有問題啦，因為其實如果嚟緊復課，講緊就係唔單止自理，係講埋其他嚟同人相處啊，同埋可能上堂啊呢啲，全部咧都要再適應一次咁樣嘅。咁所以咧呢段期間咧，父母嗰個時序嘅安排咧，個作息安排一定又要重新再鋪排一次。 係啊，好似我咁咧，我其實喺收到教育局話23號可以即係自己仔仔復課 K3 同小一嗰啲咧，我已經即刻同小朋友講咧，就話你而家開始咧要早啲瞓覺，同埋咧我差唔多按照翻個時間咧就要起身，唔可以成日瞓到黃朝白晏噶啦。咁佢聽完之後咧，即係佢有咗心理準備啦。咁佢的而且確接受起上嚟容易啲。 係啊，嗱，包括。瞓觉啦，起身啦，同埋食嘢，即系食几耐啦，同埋几点食啦，都要就翻咧学校嗰个时序，咁令到佢开始慢慢可以 tune 得到。另外一个咧，好多家长咧都唔怀疑嘅，就系个玩嘅时间。 哎呀，系24小时佢都系 happy hour。 你而家小朋友玩系几长嘅咧？即系喺屋企。 我而家小朋友咧，通常朝头早会有一个时间俾佢玩啦，跟住佢食饭啦。食完饭之后，咁可能下昼我就会俾安排一啲户外嘅活动。咁如果户外活动嘅话，我觉得可以俾佢耐少少嘅，可能一个钟甚至乎多啲咁样喺出边咧，就俾佢喐下、伸展下咁样咯。 呢个真系好理想啊！ 系啊， 嗰个玩真系啊，因为佢唔可以净系喺屋企里面玩，同埋玩嘅时间咧一定要有一个时限，即系令到个小朋友开始知道咧，原来有开始嘅时间啦，有结束嘅时间啦，可能要收拾啦。跟住咧，个小朋友先开始慢慢会 tune 得翻咧，例如喺学校里面，其实都会系咁样呢个安排咁样咯。 咁啊啱啦，咁即系我自己小朋友咧就可以就咁听啦。希望佢星期三嘅时候咧就可以比较上理想容易啲接受到啦吓。咁呢个翻学嘅时候，仲有冇啲特别嘅重点咧？我哋即系喺翻学之前应该做好多啲准备嘅咧，即系无论家长定学生。 有一个咧，都系好多家长忽略嘅，就系个分离时间。 哦，分离时间， 因为而家咧好多时都留喺屋企啦，有啲家长仲要系在家工作啦， 系， 咁会长时间见噶嘛。 嗯， 咁咧其实小朋友咧，同小朋友嗰个依附关系如果好强嗰啲家长咧，同埋小朋友咧，就会出现咧，佢翻学就会好挂住爸爸妈妈，又或者啊，其实而家咧每日都好长时间对住佢哋嘅，突然间离开咧，佢哋会觉得好不舍咁样。咁当然啦，我哋又知道，如果一个好嘅依附关系咧，正常个小朋友分离嘅时候比较困难啊，同埋有哭闹咧，其实系好好嘅，即系证明你哋关系好啦。咁但系因为佢要翻学啦，咁所以咧，其实我建议家长咧，如果佢而家咧都系好黐你身嘅，其实值得咧，可能定时每一日。 都有一啲時間咧係分離，包括就係你一定要落街做一啲嘢。係。咁啊，同佢講拜拜，我會幾時翻嚟啊？咁跟住咧，真係好決意咁樣走嘅，即係唔好係依依不捨嘅。 自己落去食個下午茶都好啊，係咪？ 冇錯，又可以俾自己有啲私人時間啦。 順便鬆一鬆啊嘛。 係啦，咁翻翻嚟接翻佢嘅時候，或者翻翻屋企咧，又同翻佢講啊，我而家翻嚟啦。咁俾佢感受到咧，哦，原來咧爸爸媽媽同佢講拜拜，話俾佢聽幾時翻咧，佢係真係會翻嚟嘅。咁佢翻學嘅時候咧，佢吞嗰個分離嗰個狀態又會理想一啲嘅。 要會唔會有啲即係佢一見到爸爸媽媽啊，好似想落去淨係食個 tea 啫，都已經喊曬咁，咁我可以點樣處理呢？ 其實冇噶，都係同佢有個預告啦。跟住咧，有時咧，嗱，有時真係好依戀嗰啲小朋友咧，我哋可能咧真係會俾一啲我好貼身嘅嘢俾佢 keep 住嘅。跟住咧，或者安排啲嘢就啊，你而家做呢啲嘢啦，或者整呢個手作啦，咁爸爸媽媽翻嚟咧，你就俾我睇下你整成點咁樣，即係俾啲嘢俾佢做啦，同埋可能俾貼身嘢俾佢攞住啦。咁但係最緊要咧，其實係你離開嘅時候咧，你唔好有太多嘅依戀，因為你每一次咧，例如你回望佢一眼，又或者我走噶啦，你唔好喊啊！即系呢啲咁嘅情感嘅依恋咧，个小朋友其实感受到噶，咁佢咧就会感受到你嗰种不舍，佢就会嚟噶啦。即系调翻转，唔系净系个小朋友自己好有意愿，而系爸爸妈妈佢都好不舍。咁所以呢啲位咧，吞得耐咧，佢开始熟习咗咧，其实佢就会慢慢适应到嗰个状态啦。 其实咧，我仲知道咧，小朋友而家呢段时间咧，可能即系父母又在家工作，佢又成日即系坐喺屋企咧，佢嗰个秩序啊，或者佢呢一方面咧，都比較上瀨氣，因為咧父母一定係中佢啦，好容易就會中咗。咁直頭而家係少咗好多咧，就係同小朋友相處嘅機會。會唔會咧俾一啲即係點樣可以俾到一個心理嘅準備，令到呢個小朋友咧係識得翻到學校同其他同輩好好地相處，唔會爭嘢啊，秩序方面、行為方面都可以好啲咧？呢個都我哋都要準備。 哇，真係心有靈犀，其實啱啱我就想講呢一個重點啊，就係呢其實小朋友呢應該呢段時間呢都盡量可以保持到一啲社交。咁即係如果大家家長擔心啊，會唔會疫情啊掂好多小朋友其實都會增加風險，咁可能你就真係搵一啲你信得過嘅一啲朋友，又或者佢同學仔可能至少都可能見住一兩個，或者兩三個，令到佢哋呢可以同朋輩 keep 住有一個互動啊。係啦，咁因為其實好多时大人同小朋友玩咧，系好另一样嘅即系方式嚟嘅。 系啊， 咁所以咧，系啊，所以如果小朋友要你想佢习惯翻个社交咧，其实都要 keep 翻，可能每一个星期都要定时咁见一见啲朋友。咁因为即使用电子产品去例如 Zoom 啊或者其他方式咧去见其他小朋友咧，嗰种互动咧都唔系一个贴心嘅互动嚟嘅、 啊。真系唔同噶。咁但系如果你话喂后日就系咯，家家咁呢个时候有冇得张勤补拙？ 其实呢都唯有是可能给一些相片给小朋友看啦、跟着呢就是啊，真可能回忆他跟小朋友怎么相处啦，又或者呢可能真的跟他看一些绘本， 即 是有关一些跟小朋友相处的绘本，那可能讲一些礼仪又好，或者分享又好，那这些都可以有帮助的。不过呢都是那句啦，因为其实只剩两天嘛，所以呢即要做的事呢可能呢即都未必真的完全可以做很多，反而呢你做太多呢个小朋友可能仲大压力咁样。咁所以如果係呢两日嘅，咁可能大家可以轻松啲同佢傾下偈啦，同佢舒缓一下情绪。其实情绪呢一 part 呢我反而觉得呢两日可以做多啲。係啦，即係例如举个例小朋友可能佢面对返學佢都开始有啲紧张啦，又或者不安啦。咁可能真係呢俾一啲舒缓嘅一啲方式俾佢去抒发一下，举个例例如画画啊，又或者呢俾佢掉下嘢啊，搣下纸啊，又或者呢真係同佢傾下偈啊，咁等佢有啲空间呢係好开放俾佢去即讲下自己嘅感受啊，咁呢啲都好紧要。 明白啊，喂一句题外话，家家其实我想问一下呢，即係我哋话舒缓压力，其实細路仔俾佢哋舒缓压力用大人嘅方法得唔得，例如点香薰得唔得嘅咧？ 其实咧就我觉得睇小朋友嘅，即系又真系未必话个个小朋友都一定 work 嘅。咁例如点香薰，其实都只不过令到嗰个环境比较舒适一啲，或者闻到一阵味，可能你感觉系舒缓一啲。咁有啲家长都同我讲，有时点咗都或者听音乐都唔能够舒缓，都未定嘅。咁所以我又觉得睇小朋友啦，如果大家有嘅，咁咪不妨做一下咯。咁其实个休息够，咁跟住佢又觉得轻松舒服嘅。 其實個小朋友過渡就會好啲嘅。 明白曬，咁啊大包圍試下咩方法咧最啱自己嘅小朋友啦嚇。好，今日唔該曬嘉嘉，拜拜。 拜拜。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重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听完彭爷咧话今日咧啊唔使急，最紧要快 啊！ 好啊，咁啊18723888啊，呢个时间咧，大家可以打个电话嚟咧，就系、是、啊晨光 Morning Call 啦，紧急召唤啊，因为咧、都要宣布翻啊， 五婆真系好听我哋嘅， 揾到啦。 好啦，唔紧要，咁我哋咧呢一个嘅机遇咧就留待俾我哋其他嘅晨光听众啦，好嘛？咁啊，电话号码几号啊？ 18723888，讲多次18723888，依家打嚟啦。 好啊， 晨光追踪31。 至于今晚港台电视31有啲咩嘅电视节目可以选择呢，就要问下罗启新啊。 早晨大仔。 早啊。 是啊，咁啊今朝早呢就8点钟铿锵集同大家介绍下。 啊，今朝早8点钟铿锵集。 今朝早呢我哋介绍今晚8点铿锵集。 吓得我系。 咁疫情之下呢，咁好多人呢有寫新嘅生活習慣喎、 哦、 如叫外卖啦， 网 购啦，咁样除咗带嚟你嘅食物啊同埋要用嘅物品之后呢，一大扎嘅垃圾塑胶。 哦，係嗰啲包装㗎嘛。 係啊，咁、有啲塑胶係冇人回收㗎，咁同时呢啲回收商呢，但係佢嗰方面又话喂我哋收嘅塑胶量呢唔够喎。咁究竟中间啲塑胶去咗边啊？ 哦，中间除咗啲塑胶唔知去咗边？ 系、会唔会即系大家就已经好多即系好多回收嘅地方咧，回收桶啊等等咧、 哦哦哦， 有啲屋邨咧有好多回收嘢都暂停咗。 哎呀，咁都有。 唔知咪咧，大家又好习惯就是，哎呀。都咩噶啦，咁啊直情系就咁抌垃圾桶咧，咁样 系，相信都会有啲系咁样嘅。 系啊，尤其是嗰啲食物嗰啲咧，咁又污糟啊！你啲食完嗰啲嘢系咪，咁啊就随手抌噶啦嘛。 哦，系，你想回收，其实有阵时都要帮佢清一清洁咗先嘅。 系啊，比较麻烦啊。好啦，咁啊今晚咧就可以睇睇铿锵集。咁去到呢一个咧，讲下呢一个日常八点半啊， 系 就好多人咧就喺度批评咧话咧，喂。房屋署系下嗰啲公共游乐设施咧、有啲日久失修啦，咁啊变到咧就玩起上好危险啦、有啲人觉得咧单调沉闷，我啊觉得咧，唉，公道咯，你去到边度嗰啲咁样嘅游乐场嗰啲设施咧，都系嗰啲嘢嚟噶。以前咧，反而我哋细个咧就唔同嘅屋邨咧，佢会有唔同嘅嘢噶嘛，因为大家自己搞嘛。但系而家你知道。你 一式一样咁啦，赌帽一样， 就全部都用晒嗰啲嘢，就唔使烦啊嘛。 系啊， 系啦。咁啊，今集咧又会讲下啊，个唔同嘅游乐设施咧，细路仔系点睇嘅咧？ 哦，小朋友用家意见啊。 系啊，咁啊有啲咧就系共用公共设施，佢点样共用法咧？系啦，就系、是、有唔同能力嘅小朋友咧、都可以享受到嗰啲咁样嘅乐趣、即系譬如可能同一座嘢里边咧，你能力高啲就玩啲劲啲嘅，咁样咯。 即系可能有啲系大个啲嘅小朋友，可能佢哋需要玩一啲咧冇咁 B B 嘅嘢啊。 系啊，但系我哋以前咧就系、是、当你大个咗能力高啲嘅时候咧、你就喺一啲普通嘅嘢里边咧，你就玩第啲嘢噶啦嘛。 就变咗危险啊！ 系， 我哋中意玩危险嘢啊， 几危险噶，用 系危险噶。 嘅梅花桩啦，嗰啲 跳嚟跳去咯，然之后玩捉人仔啊嘛，喺啲梅花桩度上面捉人仔，哇跌落嚟冚损脚几多次啊！真系， 打落嚟啦，打到气门讲唔到嘢 啊！仲有嗰啲玩嗰啲打千秋咧，哇玩到大个嘅时候咧，玩斗大胆咧，成个千秋啊360度咁样揈咧，哇真系实在。不能够，依家唔可以啊！ 而家啲千秋咧，好似条尿 太恐怖 咁 啊，压住噶嘛，兜、一个兜咁兜住你啊嘛， 仲危险啊！你落到去咧，你自己出嚟都出唔到嘅，你会反抽 嘅。啊，咁所以咧，系其实呢啲嘅游乐设施要顾及安全，玩嘅时候咧，小朋友咧亦都需要咧理解嗰个安全性啊吓。 系啦，咁啊，另外咧，有啲朋友咧就会去带大家去流浮山嘅下白泥、 啊、下百里咧，好多人咧去嗰度影日落嘅。咁我有朋友约过一次咧，你发觉如果你真系想去影纯日落嘅话咧，就难啲啦。你一早去霸位，所以我哋咧就系咩咧？影人影日落 咩啊？ 即系你企喺咧几十人后边，个个都对住西面。跟住你就喺佢后面影佢点样去影啲日落咁样。 哦，咁样啊？ 系啊，因为你冇位企啊，真系吓。 唔知会唔会有另一番滋味咧吓？ 系啊，今晚十一点咧就系、是、午夜广场自由有偈倾咧，就同嘅大家讲自由啊。题目就系、是、自由点止咁简单。嗱咁咧成日讲自由，咩叫自由咧？ 自由一啲都唔简单嘅。 嗱、啊，自由咧原来有消极自由，同埋积极自由，同埋共和式自由、啊。有冇听过咧？ 即系有冇联合式啊？ 嗱，所谓消极式，即系消极自由咧，就系话嗱，我自己觉得我有呢啲自由啊，你唔好真系烦我，唔好搞我，即系我哋最兴噶啦。 哦， 吓、啊，即系有人你侵略你，或者唔准你做呢样嘢，你就觉得喂唔得，咁、啊、要保护自己嘅嘢啦。 咁样叫消极啊？ 系啊，咁但系因为同积极自由比较啊嘛，积极自由咧就系、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啊，咁、哦、去揾一啲自己好想达到嘅嘢啊， 就唔系觉得系一早人哋俾咗你咁样。 冇错啦，公和式自由咧就系讲啊政府同市民之间关系。 好，咁啊留意今晚港台电视31，多谢刘启新，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过去两星期输入个案开始急速上升，反映全球疫情正在恶化，特别是外佣嚟自的地区。早前由吉隆坡飞抵香港的航班有5名乘客确诊新型肺炎。梁子超说，从高风险地区来港需要在登机前出示72小时内检测阴性证明的做法。如果登机前的检测工作做得好，不会有这么高比例的阳性个案。他又说，即使加强抵港的检疫措施亦都是太迟，亦都唔能夠確保機上人員同機場嘅安全。梁子超建議航空公司要檢視由高風險地區出發人士提交嘅資料或者檢測證明係咪有問題，有需要嘅時候應該進一步收緊停航措施。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司國民月初提出請辭，特首辦表示冇提及辭任原因。澳洲广播公司报道，司国民辞任的原因与港区国安法有关。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形容事件令人非常忧虑，亦都有多个不寻常的地方，包括司国民没有交代辞任的原因是否涉及健康问题，司法部门亦都没有就他辞任作任何讲解。特首只是在憲報通告對方辭任，但是就沒有其他公佈表揚司國民的過往工作。張達明認為事件無可避免影響國際對香港司法制度的信心，形容是敲響警鐘，希望政府做一些正面的事，令人相信香港仍然可以保持司法獨立和法治。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2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全部由境外输入，分别来自广东、内蒙古、上海、云南、陕西和福建，无新增疑似和死亡病例。新增25宗无症状感染病例，仍然有397人接受医学观察。内地累积85,291人确诊，4,634人死亡，80,484人康复出院。吉林长春一份由俄罗斯入口的冷冻鱿鱼酥包装，在常规筛查之中对病毒检测呈阳性，相关部门封存全市相关产品，展开源头调查，并且对环境、库存产品和相关人员进行核酸检测，目前结果全部阴性。 美国加州联邦法院一名法官颁布临时禁制令，阻止美国政府针对腾讯旗下应用程式 WeChat 的禁令生效。除了暂缓商务部将 WeChat 从美国应用程式商店下架的命令，亦都阻止商务部禁止用户透过 WeChat 在境内的其他交易。法官認為，雖然同中國相關的國家安全威脅一般證據有很多，但同 WeChat 有關的特定證據不多，認為政府的行動移除了 WeChat 用戶的溝通平台，影響他們根據憲法第一修正案獲賦予的權利。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51点，跌2点，总成交金额1,40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9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54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汇丰控股29.85元，跌1.15元。蒙牛乳业35.7元，升5.5元。中芯国际21.05元，系升4.5元。腾讯控股524元，跌1元。平安好医生113.2元，跌1.5元。中国移动52.6元，升1.5元。美团点评244.4元，升2.8元。粤文集团59.7元，升1.6元。信义光能系报10.84元，升4.6元。阿里巴巴266.2元，跌3.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元，日元104.45元，瑞士法郎0.911，加元1.318，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8。港金现价报18,040元，跌3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51.8美元，卖出1952.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翻蒲岗村道啦。咁较早前蒲岗村道去新蒲岗方向，近住龙翔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蒲岗村道去新蒲岗方向，近住龙翔道呢一段啦，交通回复正常。咁因为维修保养工程嘅关系啦，山顶缆车嘅服务啦，同埋新巴15号C 咧系暂停服务啊。山顶缆车同埋新巴15号C 今日系暂停服务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嘅九龙入口挤塞，排到去擎天半岛对出。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收费广场这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去渣华道那条支路挤塞，龙尾去到海丰园。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排到去定富街。在新界啦，马料水的泽祥街回旋处一带大挤塞啦，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嘅支路去泽祥街，近住海悦酒店呢一带咧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龙尾白沙湾码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苑。荃湾嘅海兴路去大涌道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挤塞，排到去海安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方向坑口、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my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彭仔程振鹏，逆境要自强，最啱做住运动嚟听范晓萱呢一首《稍息立正站好》。 同心抗亦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CIBS 单车自由行，单车旅人尖兵， 单车旅行的速度不快也都不太慢，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但同时间可以很有弹性，很有趣地这个速度跟当地的人打招呼是刚刚好。 小想法大改变，校园里面的长者中心， 其实我们是提供一个空间或者一个平台给长者和年轻人去接触，全香港学校都愿意开放他一些空间的时候，整个社会就改变了。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9:40的时间，好啦，晨光第一时，我的享乐时代，我八元豪小伯又冲咗入嚟啦。 早晨啊，小伯，今日有咩享乐嘅推介同我哋分享下先？ 系啊，咁啊，嗱，而家即系之前抗疫啦，咪而家都抗疫嘅、不过咧就即系真系多咗好多时间煮餸啦。咁啊，虽然咧我自己成日介绍啲行山路线俾听众啦，今日咧特别少少啦。我介紹一啲叫做煮嘢嘅方式食譜啊，或者教下大家喺邊一度買嗱。咁啊，我主力咧今日都係講日本餐嘅，係、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啦，日本餐咧，如果喺出邊食嘅話咧，其實都幾貴嘅，嗰、個價錢我覺得都其實幾乸嚟嘅。好啦，咁但係點樣可以喺屋企整又整得幾好咧？咁啊有幾個關鍵嘅，第一買材料，買材料咧，坊間有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有一啲日式嘅食品買啦。咁、如果我哋去食日本餐嘅時候咧、我哋梗係中意，譬如嗌壽司嗌到五花八門啦。其實五花八門呢樣嘢咧，已經係將成個嘅日本餐咧，特別係homemade 嘅自助呢一個嘅日本餐咧，嗰、那個價格咧會飆到好高啊。咁、所以如果你係諗住喺屋企又食到日本餐嘅、我覺得咧，首先要第一個大忌咧，就係千祈就唔好諗住咧就食好多款唔同款式的有关鱼生类的东西。 OK, 是啦，这个第一样要记住啦。好啦，跟着呢去到买材料方面呢，咁可以分几个不同的地方的。咁而家有啲大型的好平嗰个呢就嚟咗香港啦，即係企鹅嗰个啦。另外有啲係传统式的日式的超级市场啦。其实呢两个的地方呢都各有好 即 係啦，各有千秋、各有咧就係平嘅地方嘅。即係啲人會覺得，喂，唔係喎，嗰個新嚟香港嘅會唔會全部都係佢最平？唔係嘅，有啲咧其實佢都個價錢我都覺得幾唔合理嘅、 直接講 啦。都有呢啲情況嘅、 我估咧佢係sell 自己好多都係日本都直贏，咁底未必係佢最底嘅。但係小白話齋啊，可能有啲傳統啲嘅日本超市咧、相對就會抵玩啲啦。某啲食材 係啦，所以要根據翻咧你想要嗰個食材咁樣。好啦，咁啊過去呢個零星期咧，我自己又喺屋企咧就整咗幾款唔同嘅食物嘅，包括啲乜嘢咧？有整壽司啦，壽司嘅意思即係話一個個譬如軍艦壽司又有啦，手鏈嘅壽司都有啦，咁如果聽眾唔識整手鏈嘅壽司嘅，可以主力咧就做呢個軍艦壽司，然後咧跟住可以仲有一個就係雜錦魚生飯啦， 系斩完七饭啦，然后咧亦都系有譬如手卷啊，同埋譬如卷物啊，即系寿司嗰啲卷物， 少少嗰啲卷 系啦系啦，咁卷嗰啲，咁呢几款咧其实都系用差唔多嘅材料咧，就已经可以完成啦。好啦，嗱咁我买嘅材料喺边一度咧？嗱，例如有啲乜嘢嘅材料咧？就譬如有呢、這、一个麦咕罗嗰个叫吞拿鱼， 哦， 吞拿鱼咧就千祈咧就唔好买一块块或者一大嚿吞拿鱼翻嚟自己切。因为那些呢第一难处理。 我都没有那些刀啊其实。 啊、 小白可能你家有那些鱼生刀。 啊、师傅级那些、啊。 据我所知道小白家呢就有啊一个好像那些武士这样。一摊出来很多种不同煮东西吃的刀的这样。那有些呢就是切鱼生用啦这样。那、啊、基本啊这些啊作为一个飲食达人有的工具。我家又没有的。所以呢我就甚少一大嚿的、叫鱼生买回家切咯。那我家就是得。剁肉刀啦，同埋生果刀啦，菜刀啦，即系得呢几把。喂，大佬，你真系搞唔掂喎，普通刀。 同埋咧，正常嘅家庭咧，佢哋未必成日即系会食呢啲日本食物嘅时候咧，咁处理嗰个叫做冻食，因为日本好多譬如鱼生咧，都唔系热食噶嘛，都系叫做冻食嘅时候咧，好容易咧就会处理得唔好，咁啊导致咧就系食完肚痛。咁我其实亦都几唔建议嘅。咁所以咧就揾一啲嘅方法咧就最简单嘅，例如如果你想食吞拿鱼咧，就可以食嗰啲其实坊间有。一啲叫吞拿鱼蓉啊，系啦，咁吞拿鱼蓉咧，其实佢就好似打碎咗嘅吞拿鱼肉咁样嘅，咁佢咧就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嘢啦，例如佢可以做卷物啦，咁你如果识得卷日本嗰啲一卷卷嗰啲寿司嘅时候咧，佢你可以铺喺上边，咁其实应该好容易咧就做到呢一个嘅吞拿鱼蓉啦，同埋吞拿鱼蓉嘅好用嘅地方系咩咧？佢可以同时间咧就做埋呢一个嘅杂锦鱼生饭啦，又或者你吞拿鱼蓉再加我跟住所讲嘅，譬如仲可以再买埋呢一个。即系呢一个三文鱼子，三文鱼子个价格咧就大概系40元，咁喺嗰啲日式嘅超级市场咧就已经有得卖噶啦。同埋咧，我个人咧就有阵时系算死草嘅。点样讲咧？我通常系等佢减价嘅时候咧，就睇下边一只嘅料咧啱自己去到用，跟住咧先至会买嘅。咁啊，务求拉到嗰个价格咧嗱最低嘅。嗱，咁我有啲乜嘢材料咧喺呢一个嘅分别喺呢一个唔同品牌嘅超级市场嗰度买咧？例如头先讲过嘅吞拿鱼蓉啦、三文鱼子啦，有啲咧就系蟹柳啦，蟹柳可以买啲靓少少嘅，其实都系正常系30或者20几蚊、30元啊。你买啲好啲嘅咧，就可能50元咁样。咁呢啲其实冻肉铺咧都一样会有噶喎，系啦，咁啊蟹子啦，仲有嗰啲譬如叫做蟹膏啦，日式嘅蟹膏咧又可以买啦，跟住买定呢啲咩咧就系、譬如黄萝卜又可以买啦。 头先已经数咗有3-4款食材可以做军舰寿司， 冇错啦。嗱，跟住仲有黄萝卜你可以买啦，黄萝卜都系日式超级市场20元已经有一大条，因为黄萝卜你唔会话每次食好多，其实一条黄萝卜腌咗咧，我通常喺屋企可以挤成2个星期咧，即系每次切少少咁样食咧，都已经可以食好耐，仲有譬如系新鲜嘅，你可以街市买嘅牛油果，牛果又唔贵啦，可能20元都已经有一两个，或者甚至乎有啲4个咁样。咁仲有啲叫做青瓜。青瓜咧又系日本菜经常都会食到嘅，咁系一个几好咧调味嘅作品。咁同埋咧就系呢一个紫菜。咁如果你系谂住去食呢啲日本餐嘅食法嘅话咧，紫菜我几建议咧听众可以买嗰啲专系我嚟整泰卷。好大塊嗰啲紫菜，因為嗰啲紫菜咧就未切嘅。咁如果你係諗住整軍艦嘅話，你攞住嗰啲好大塊嘅紫菜，其實應該係可以整到3条或者4条嘅軍艦嗰個壽司條嘅，即係嗰個紫菜條喺度嘅。咁如果你話喂切呢一個嘅紫菜好似好難，所以我就買定啲細條啲嘅，方便自己唔使切啦。其實大塊嗰啲紫菜咧切嘅時候咧。其实好容易嘅啫，你千祈咧就摆喺个砧板上边，你就唔好劏落去咁样切，你就扼落去嗰种切， 扼落去，扼落去咁样。 系啦，佢又唔系斩，即系你放喺上边，跟住扼落去咧，你就会听到沙啦一声，跟住紫菜咧就会烂。出边啲师傅其实都系用呢个方法切紫菜， 即系有冇啲似嗰个剁纸机嗰啲咁样，类似 似个斩刀咁样，一 斩刀咁样， 斩刀。不过你已经系挨咗落去个紫菜嗰度，然后再扼落去，咁你就听沙一声。 几好呢个小技巧，系啦，呢个大家喺屋企整下。呢、这个叫做寿司或者手卷啦， 系啦系啦，用刀嘅小技巧啊，跟住咧仲有啲咩材料，大家可以几建议嘅咧，就系、譬如海胆啦。咁如果你中意食海胆嘅，我自己试过好多只咧，坊间唔系话一饼饼嗰啲海胆，因为我哋要平嘛。咁我成日同啲听众要平都可以做到嘅，平咧其实佢有啲一樽樽嘅，不过我就试过一樽樽嗰啲叫做 叫做海膽糕嗰啲咧，個味道我就覺得非常差，即係一般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可以喺坊間就換買一啲咧就叫做海膽魷魚。咁海膽魷魚咧個味道咧其實同呢個海膽反而係似好多。咁亦都有同時仲有埋呢一個魷魚，因為你去到譬如我以前喺日本又去到佢哋嗰啲魚市場咧，佢哋嗰啲海膽魷魚咧係一大盤咁樣去到買，咁你要嘅時候就自己入樽咁樣嘅。咁香港買嗰啲咧就已經係入咗樽嘅。咁講緊嘅都係可能30蚊，如果減價嘅時候20幾蚊都有，都係一樽咁，其實都可以用幾耐。咁我頭先講過嘅材料其實都好多啦。咁嗰啲材料咧可以喺唔同嘅日式鋪頭嗰度買嘅，同埋咧其實我計嗰個價錢啦，原來我買咗啲材料咧係大概370幾蚊。咁370幾蚊其實買日本餐嚟，我覺得又雖然你話我想食三文魚冇喎，我想食呢一個吞拿魚一片片嗰啲冇喎，油金魚都冇喎，所以我哋就將嗰個 focus 咧就擺咗喺頭先嗰啲材料先，就做啲簡單啲嘅 日本菜式。但都好多品種啊，頭先咁樣講已經。 其實睇你點樣配搭嘅，即係雖然材料咧就我覺得係唔係大家想象之中咁多，咁但係你買370幾蚊之後咧，由於每一次嗰個量咧，你買翻嚟搬到蟹柳，你可以好多種唔同食法啦，同埋啲蟹柳可以食都幾耐嘅。咁我總共咧係食咗三日入面咧，主要都是午餐和晚餐，我都是用剛才所講的材料咧去到做的。咁如果你圍翻起呢一個成本，其實你每一餐咧都是60蚊可以一至到兩個人食嘅日本餐。 咁幾好， 係啦，係啦。咁所以大家咧就 是，但當中都要 mix and match 啦，係啊，小白可能已經買曬啲食材嘅時候已經 plan 好啊，星期一咧我哋做呢個壽司當飯，跟住可能禮拜二就做手卷咁樣，或者有其他唔同嘅 pair up 或者配搭咁樣啦。 哦，我當初咧反而係因為叫做眼闊肚窄啊， 買多咗反而多咗啊，多咗 真係多咗今次，我咧就買多咗好多料，跟住發覺咧因為我按照住嗰個價錢去買嘛，諗住呢個價錢，如果自己喺出邊食日本餐，就平少少咁都 OK 啦。如果食一兩餐，但係發覺咧，哇，原來好多啊嗰度，因為你喺嗰、那個超級市場嗰度買，淨係講嗰個吞拿魚蓉咧。其實佢好大盒噶，佢嗰個盒差唔多成尺長啊！ 哇，都好大盒。 咁啊，好大盒，你其實呢個可以食好耐喎。 我想即刻。 但佢可以放幾耐啊？ 其實你擠雪櫃嘅話咧，佢可以放，因為佢係冰鮮，即係佢石頭咁樣嘅。跟住你買翻嚟之後咧，你就慢慢擺雪櫃嗰度等佢融雪啦，慢慢融翻去淋淋地咁樣。我自己嗰陣時咪就係食咗3日咯。係啊，咁你3日即係始終都係盡快清好啲啦。咁但係我食咗3日之後，我發覺嗰個味道都冇乜特別大嘅變，係啦。咁我覺得都 OK 嘅。咁仲有啲譬如配料，大家可以平時買定咧，例如係青檸啊、薄荷葉啊，又或者係嗰啲明太子沙律醬啊。咁你就發覺咧係可以有好多唔同嘅配搭，喺用頭先嗰一批咧叫做唔係好貴嘅日本式嘅材料入面咧，就將佢 mix and match， 咁你就可以就自己咧製造咗好多唔同，無論係魚生飯又好啦，又或者係壽司又好啦，手卷都好啦，咁你就可以做好多次呢一個日本餐，咁所以大家就可以試一試， 跟阿小白一齊煮下學日本餐啦。 我自己煮咗好多餐啊，呢、這個係啊，大家有機會可以望下。 忘れないでいて悲しみの中で一人でいないで誰か抱き寄せてキラキラに光るあなたの涙は繋がれてゆくから言葉に願いを添えたって消えない痛みがある分かり合えないから覚悟がいるんだ心はきっと一つにはなれなくてだからそばにいると秘めるのそれだけ見上げた夜空に星が舞う優しさになって 彼を救えるんだ。ひどい記念の思いがこんなにもあるのに。過ちだって人間の輝きで、不揃いな僕たちは寄り添う。それだけ見上げた夜空が明けている。 一首歌曲系嚟自生物鼓掌 Ikimono Gakkari 嘅《闪闪发亮》。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早晨啊！今日嘅听众朋友咧，已经喺电话旁边啦噃。 早晨啊，林老师。 早晨。 系啊，嗱，今日啊，执翻呢一个热战队啦，有啲咩特别嘅点唱啊？想同我哋嘅听众一齐分享一下咧。 我都系想系鼓励一下啲老师啦，因为我系一个退休老师。 系。 咁因为而家佢哋九月份咧就开课啦，咁就其实系好忙嘅，咁佢哋。就一路要忙到十月才定咗落嚟，又要开会啦，又要交表啦，又要追通告啦，咁样。咁而家加上而家疫情啊，同埋教学又要适应啦， 系咯。 所以咧，我就希望系点只强呢首歌咧，就俾佢哋面对而家嘅新挑战啦。 明白，我哋都帮你准备咗只歌噶啦。但系咧，即系阿林老师在你所知道嘅话，其实而家啲老师又要面对住咧，即系网上教学啊，跟住嚟紧又开始面授翻啦，有啲佢哋嗰个心理压力大唔大？知唔知？ 其实好大嘅，我都喺我哋个群组嗰度，即系虽然我冇乜应对咧，因为我都睇到佢哋嗰个困难所在。咁其实佢哋咧好多。大的问题又有，小的问题又有，那就成日都要互相去鼓励啦，互相去交流啦，这样。其实老师来讲呢，我就觉得即是如果能够是以一个变形虫的心态去应对呢，是啦，那呢就会是会是可以是将个困难破解啦， 咁啊灵活走位啦，意思就系即系水来唔知咩挡，哇咩土掩， 兵来将挡啊，水来土掩啊， 系啊，喺老师面前千祈唔好抛书包啊，但系咧可以带嚟呢一首啦，郭富城嘅强啦，去送俾咧收音机每一位嘅教育工作者，系咪啊，林老师？ 系啦， 系啊，林老师啊，都代我哋同你嘅成班嘅叫做同事咧，讲句加油，好唔好啊？ 好嘛， 系啊，要加油啊，同埋希望后日天气好啲啦，咁唔使佢哋加重佢哋嘅嗰个工作嘅障碍啦。 明白明白， 咁啊开学快乐啦，大家加油，多谢你电话， 拜拜 拜 拜。 虽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狂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是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拜倒再争起，永活完死才是活着的真理。多少个山，万